挖掘大型坑道，集体埋葬死者。惩教部门话，日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埋葬程序由过往的一个星期一次，加密到一个星期五次。州长国务话，虽然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但是入院人数和确诊人数的上升速度开始放缓，对纽约州的疫情审慎乐观。他认为居家令和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开始见到成效，提醒民众不能够松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498点，升15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8点，跌1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4，瑞士法郎0.966，澳元0.635，加元1.396。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美元，卖出1693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系为该区带嚟干燥同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喺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一个封路，较早前旺角梳亚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所以现时梳亚道近亚街路街的快线已经重开。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流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盖康湖居。另外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住万年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大望仔芦荟萃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城墙道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2，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好复杂，视乎你有冇听啱电台节目啦。 陈生陈太，最近你哋恩爱咗，真系羡煞旁人。 自从我哋听咗开心日报之后，嗌霎少咗， 仔女都孝顺咗， 我家用都俾多咗， 咁我都要听咯。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开心日报。 梁明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日日笑到有腹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嘅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四月十号星期五嘅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3度，相对湿度68%。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咧，咁啊，听日啊系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嘅。咁而亦都预计咧，下个星期初天气会系干燥，早晚会系清凉嘅。亦都有啲天气预告就话，即系其实可能去到礼拜。下礼拜初嘅时候啦，个气温咧甚至会有机会咧低过20度嘅，咁啊大家咧请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啦。其实咧距离啊呢个24号咧，4月24号啦，中学文凭试 DSE 咧原定嘅开考日期咧，就而家只不过系14日嘅啫。咁我相信咧有唔少人嘅心目中咧，即系或者系心入边啊，都可能有少少忐忑嘅，忐忑就系、是，咁、究竟咧24号系唔系真系会开考到嘅咧？咁呢个可能会系大家都即系关注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嗱，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话啦，仍然咧系以本月24号开考中学文凭试为目标，但系咧最后咧仍然系要视乎呢个时间嘅疫情发展嘅。咁亦都嗰个考虑嘅因素咧，就系包括譬如每日嘅确诊嘅个案数字啦，当中外来啦，或者系本地个案嘅数目啦，本地嘅个案咧能唔能够揾到源头，甚或咧会唔会出现好似较早之前咧，由于有大批嘅香港人啊由海外翻嚟香港之后，个案出现上升嘅情况。嗱，咁啊，但系佢亦都话啦，即系如果下个星期咧再有一啲大规模嘅爆发咧，当局都要考虑系咪推迟个考试。而医学专家啦，就系、是、中大。医学院的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认为，如果连续14日新型肺炎的本地确诊个案都能够保持个位数的增长，亦都没有来历不明的感染，那今个月底就可以是开考文凭试了。因为即亦都考虑到现在如果开考文凭试的时候，市场的防备功夫根据较早之前即当局的公布，其实都做得比较足的。譬如就是考场的台和台之间要相距1.8米啦，考生咧亦都要戴口罩啊，量度体温啊，等等咁样。嗱，咁但系即系有咗呢啲嘅考虑因素之后，到底系咪能够如期开考咧？似乎大家都即系会系关注。咁同埋，究竟如果真系啊出现未能够如期喺4月24号顺利开考嘅时候，又有啲乜嘢替补嘅方案呢？有一啲嘅团体咧，教协啦，之前咧就曾经做过一个嘅调查嘅，佢哋咧系访问咗有成即系212位嘅中学校长啦，同埋有近3700位嘅中学教师咧系回应。咁当中咧，佢哋嘅调查入边咧，有成即系七成半嘅受访者咧都系支持 如果真係唔能夠如期開考嘅，就應該要延後。咁亦都咧有意見就話，喂，咁究竟贊唔贊成咧？係完全取消依個文憑試咧？咁根據依個調查咧，嗰個反對嘅意見咧，亦都係非常之強烈，似乎大家都係好希望咧繼續維持依個文憑試嘅。咁亦都有啲問到，哇！咁究竟如果淨係考四個核心科目又係點呢？咁根據呢個調查呢，個反對意見呢都幾明顯，有八成受訪者呢都係反對嘅。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組織就提出啦，即係我哋係唔係可以考慮再進一步延期，譬如甚至係延到去五月或者係即係七月先至去開考呢？而大學方面又可唔可以有一個靈活程度，甚至係然後一個學期先至開始，又或者是甚至是考虑即然后一个学期呢？嗱，种种的问题呢，其实我相信都有相当之人关注，因为毕竟呢，即是香港来讲，大学的收生呢，文凭试是一个相当之重要的一个的指标啦。如果一旦未能够如期4月24号开考，后备的准备，各方的准备功夫应该是怎样呢？电话号码18731，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不妨打来跟我们倾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10号，最后一个在日本留医，早前乘搭钻石公主号的港人今日返港。朝早10:30，有物业管理业工会表示，首轮抗疫基金推出的支援计划名额太少，有公司因为分配问题拒绝申请，促请政府放宽名额。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组织主任袁思彤： 做了呢就有机会被人闹，做什么分给那个同事不分给我，很难去公平去分配的话，管理公司呢同事呢就真的没什么诱因去做的，接触了很多的物管公司的同事呢根本就不乐意去做这件事。 11:00，由补习社业界组成的教育中心联盟早前进行网上调查，500间受访中心入面，有超过90%都话，即使获发第二轮抗疫基金，亦都会在短期内倒闭。发言人任伟豪： 你而家派40,000元咧，真系一个月租都俾唔到嘅。我哋嘅行业平均租金系50,000+元，停课8个月乘上去咧，其实系40,000嘅租金嚟嘅。而家你派得40,000，即系1/10。 下午4:30，本港今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有外游记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有一位是没有外游记录的人士，他是男士28岁，本来就不是找到很多高危的因素的，不过后来我们知道他女朋友其实都曾经在3月18和3月20号就去过 online lock，咁喺3月25咧，都係有啲唔舒服嘅。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311嘅。中学文凭试嘅开考日期咧，唔单止系考生关注啦，咁啊，相信咧唔少嘅各间嘅大学啊，都相当关注，因为直接影响咗佢哋往后嘅安排嘅。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打嚟1872331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岭南大学嘅协理副校长刘志鹏，刘志鹏你好。 系你好，陈 先生。呢个即系学生咧，就应该相当之忐忑嘅，因为都唔知点样去避试法啦。咁作为大学嗰方面，又有冇一啲即系唔知点样去准备嘅心情咧？因为如果话4月24号开考咧，而家就预计应该都可以大概7月左右咧，可以完成到一啲相关嘅评卷工作。对于你哋大学收生咧，未必有太大影响。但系如果真系进一步延期嘅话，你哋自己嗰个准备系点样啊？ 我哋都好忐忑嘅而家，因为咧就成件事就唔系话即系褪咗就褪咗啦，因为迟咗我哋会迟开学咧，咁变咗新嘅一年嘅学生同其他嗰3年咧可能会有啲 學期上的落差啦。咁呢個都係即係行政上嘅問題咧，咁啊唔大。最大問題就係、是、如果冇咗 DSE， 咁咧就都幾大件事嘅。我哋喺收生上邊咧個困難會好大。 你哋有冇預設過，如果真係情況差到係唔能夠舉行文憑試嘅時候，咁究竟用啲咩方法去收學生咧？ 其實文憑試如果真係唔能夠舉行咧，考評局最好咧都有一個。即係評核今屆嘅考生嘅一個辦法，然後咧將呢個辦法嘅成果咧就擺翻落去嗰個聯招嗰個體系裏邊，調翻嗰個聯招咁樣去做咧，咁大學咧就會即係可以跟住做啦。 嗯， 你話如果冇咗呢個咧，成件事咧就俾咗大學咁樣，即係話咧，考生自行去大學度報名咧。咁啊，會係混亂到不得了嘅。 呢個係咪不可行啊？我想問。 呢、這個喺今年，我相信係不可行啦，因為我哋個機制咧行咗好多年，都係行呢個叫做聯招嘅。 嗯。 咁就即係大家去報曬名，而家報曬名㗎啦。 嗯。 咁就睇嗰個成績出嚟咧，就跟翻個成績咧。 嗯。 佢就可以咧跟個志願咧就去排㗎啦。 嗯。 咁大學咧就去收到一個即係、就是、結果，我哋跟個結果咧就去招生㗎啦。 嗯， 咁如果冇咗呢个咧，我哋无从招生噶、哦。咁、可以谂下，就譬如话大学可能要处理数以万计嘅考生嘅嗰个申请度啊。咁你点可能喺一个短时间里边咧，喺冇任何嘅即系指标底下去甄别佢哋咧？即系你唔可能话跟翻嗰啲即系中学嘅过去成绩去排噶嘛？啊，依家。A 名校我就會俾咁多個位啊，或者睇高啲嗰、那個最尾嗰間咧就唔知 band 到尾嗰間咧，我哋就唔俾啦，唔可以咁做啊嘛。或者咁樣做嘅時候咧，都係好難嘅，即係你好難話大學自己去評估咧，即係講一個中學生咧，佢個水平喺度邊度？ 嗯，靠你哋 都有一個係、有個機制先得嘅。 靠你哋自己嘅面試係咪呢個都係不可行嘅一件事啊？ 个数量实在太大啦，因为你面试你都要揀人去面啊，你唔系话个个都面试，如果个个都面试咧，而家几万个即系高中生咁，我哋点去做咧？即系佢可以系如果八间大学，你当系嗰啲叫做非联招咁样，每间大学有三个志愿啦，咁每人可以报三个啦，可以间间都去过佢哋，你唔可以制止佢哋噶嘛。 嗯，如果讲到呢要是考评局他们那部即是定了一个机制啦，咁当然即是他们都要去到再傾再諗啦。但是呢是、我睇到有一啲建议呢，佢就係咁讲嘅，即係譬如第一外国其实都做到啦，他们都取消咗一啲嘅公开试啦。咁、我哋系咪可以跟返佢学校本身嘅第一就係即係文憑試有啲科目本身咧係有校本評核嘅成績嘅。第二就係跟翻咧嗰個學校，可能係譬如佢以往嗰、那個歷屆嘅文憑試考生，佢能夠攞到幾多級成績嗰、那個大概嘅學生嘅比例，就再去排翻咧嗰間學校嗰啲嘅學生大概今年個預計成績比例。嗱，你覺得呢個方案得唔得咧？ 嗱，呢個方案咧就應該係即係冇曬方案之中嘅方案啦。咁就呢個方案咧，如果要行得通咧，就必須亦都係教育局考評局咧，佢嚟做一個即係主持，然後咧所有嘅嗰啲叫做持份者啊，當然考生啦、老師啦、家長啦、大學啦等等咧，都同意呢個係一個可行嘅辦法。 嗯。 然後咧，大家去做。 嗯， 咁呢个系即系最后一个办法噶啦。 嗯， 如果唔系咧，就中间会发生好多争议嘅，或者事后咧，亦都有好多可能即系问题要跟进嘅。 嗯，亦都有一啲咁样嘅分析啊，就系、是、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如果由你哋大学自己去处理收生，一嚟就系嗰个人力啊嘅安排啦，二嚟就系其实你哋都唔知道嗰啲各间中学嘅成绩啊到底系点样，亦都有啲咁样嘅说法，就系话如果咧系真系取消咗文凭试，用学校本身嗰个成绩作为一个推断嘅评级咧，嗰、那个公平性亦都会有好大嘅问题。 甚至令人擔憂大學隨時就是擇名校而錄，即是看著哪些是名校，他大概的學生排位是怎樣，就離收學生了。實際上你估會不會如果真的沒有文憑試，即是這個這樣的擔憂是不是一個實在的擔憂呢？ 這個絕對是合理的擔憂來的。在香港這樣的即一個社會的對於即名校或者對於大學那種排名咁重視嘅情況底下咧，係必然會發生咁樣嘅情況嘅。 另外仲有一啲嘅提議就係話，好啦，可能唔係完全取消啦，我淨係考四個科目啦，四個核心科，咁然之後你哋又拿住嗰四個核心科咧去收生啦，又得唔得咧？ 嗱，呢個亦都係冇辦法之中嘅即係辦法嚟嘅。咁當然咧，亦都要睇。一般嘅情況咧，嗰啲一般嘅學科咧，其實而家講緊都係睇4+1、4+2咁樣啦嚇。咁所以離開四科其實唔係爭好遠嘅，或者有啲叫做 best five 咁啊。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嘅即係專業啲嘅嗰啲學科咧，啊嗰啲就好大問題啦。 即係工科嗰啲係咪啊？ 係佢需係啦，佢需要睇個學生咧，究竟喺個專業嘅嗰個學科上邊咧，佢有冇嗰個能力啊嘛？你唔係淨係睇即係中英數常咁樣。就算数噶嘛，系嘛？ 即系譬如工科或者医科，可能就比较难去用呢、這个，净系考四科而去取录学生啦。 冇错啦，冇错啦。 吓，咁即系对于大学嚟讲，呢、這个亦都系冇选择嘅时候，一个最差嘅选择啦，系咪啊？ 呢个都差嘅呢、這个，呢、這个都唔系一个理想嘅做法嚟。 嗱，另外仲有一啲咁样预计嘅。如果將個文憑試延後啦，有啲甚至就話不如一延咧，我哋就延到去七月啦，因為估計七月個疫情應該好啲六啩，嗱呢個就係估計嘅啫。咁如果係延到七月，有啲嘅推論就係話咧，咁我八月底咧應該可以俾到文憑試成績。喂，咁係唔係可以？譬如出年一月先至係開課咧，就等於即係澳洲啊、韓國啊、日本啊咁樣個佢哋嘅春季開學咁樣啦。咁然之後大學亦都可以再彈性。舉辦一些夏季學期，等啲學生可以彈性選擇咧。喂，究竟你是即係四年之後的六月畢業啊，定係再然後一個學期畢業？你哋又覺得作為大學當局呢些方案得唔得咧？ 反而呢一類方案咧，喺大學嘅本身去操作咧，反而係即係都有可能嘅。 係 咁、當然咧，未必真係需要去到延到去一月咁後先至上堂嘅。譬如而家我哋都傾緊，即係九月開唔到學咧。不如十月啦，咁样褪咗个月或者褪个半月咁。咁喺中间咧，因为中间两学期之间都有个叫做 term break 啦，系咪啊？嗰度都有几个礼拜嘅，咁嗰度系咪可以缩短啊？又或者系咪可以咧？平时我哋翻五日嘅，系咪可以将佢变成六日啊？咁样即系喺上学期咧，系追翻一啲课咁。即系呢啲咧，全部都系即系可以考虑嘅方案。咁当然每间院校有每间院校自己嗰个时间表啊、安排等等啦。咁所以呢、這个。是不一定会即是划一的。但最重要就是即是入学那里呢，如果有一个即是好像公开的这样的公开试这样的一个准则呢，那大学的入学就容易做一点。 嗯。 即是哪怕它是褪后了， 比如 说褪后一个月两个月呢，我们都可以褪的。那但你说没了呢，就真是相当烦恼了。 另外刘志鹏，即系顺带都想请问咧，即系一个问题啊，就系因为今年嘅学生佢哋都中六嘅学生啦，同埋中五个学生咧，其实佢哋都停课咗好一段嘅时间。咁其实对于啲学生，即系当然文凭试嗰啲，佢哋都要考翻个文凭试先入嚟啦。咁但系对于未来嘅学生入到嚟嘅时候，因为终究佢哋差咗一啲嘅学习时间啊嘛，会唔会对于佢哋嗰个即系学术嘅能力或者系吸收上面？你哋大学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忧虑啊各方面咁样咧？ 这个忧虑都有嘅，因为始终系同正常嘅情况有啲唔同咧。咁因此我哋咧同事里边咧就都几关心嗰、那个即系质素保证嗰方面，同埋咧亦都要谂办法咧。譬如话你刚才提到咧，如果有啲情况啲学生追唔上嘅，佢可唔可以喺即系暑假去补翻啲课咁样咧？都有考慮嘅，同埋而家睇嚟，我哋都要即係嗰間大學都要加強嗰、那個即係教與學呢方面嘅嗰個服務啊。咁因為嚟緊真係會發生啲學生咧，因為上少咗堂啊，或者即係好多情況影響底下咧，佢嗰個整體嘅水平可能係真係會有啲差異，同一般情況。 嗯，吓，即系呢啲方案，其实你哋本身已经喺度谂紧噶啦。 系啊，我哋每日都喺度谂呢啲，即系点样去做啦。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个前提就一定系有个公开嘅一个评核嘅结果，令到我哋可以跟咗个结果去招生咯。呢个系最重要嘅。 明白嗱，最后一样想问啦，就系、是、教育局嗰方面咧，都应该有同中学界别咧倾过嗰个文凭试嘅安排嘅问题嘅。佢哋系咪应该亦都有同大学嘅界别咧商讨过，亦都知道你哋嘅即系忧虑或者睇法噶？ 有嘅，我哋都不停地系大家喺度即系磋商呢啲咁样嘅安排吓、啊，所以成个由中学到教育局到大学咧，其实整体喺度面对紧一个大家共同要去解决嘅难题。 嗯，吓，你哋会唔会期望佢哋因为距离24号唔系好多日子啦、嗯，你哋会唔会期望佢今次如果真系宣布嘅时候咧，能够宣布一个比较即系终极少少嘅即系方案，而唔系好似呢两次咁样即系逐年去延后咧？ 我其实就会觉得即系始终考生个健康啦系最重要嘅考虑嚟嘅，咁所以呢啲方案咧就我就认为都系要睇成个香港嘅疫情咧，去決定嘅，咁就唔可以話即係我又用呢個意志咧，我哋去定一個日子，大家去遵從嘅日子， 明 白，我覺得咁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咯。 好，唔該曬你，劉志凡，傾到呢一度，拜拜嚇，電話號碼1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89宗。新增个患者之中有15人有外游记录，包括8名学生。至于唯一冇外游嘅个案，患者系28岁男子，任职技工。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他的女朋友上个月18号和20号曾经到早前酒吧群组的尖沙咀 All Night Long 酒吧，怀疑是酒吧个案的二代传播。新增的其中2宗外游个案，当中一人曾经去过阿姆斯特丹、巴黎和里昂，外游期间有病征，但是认为自己已经康复，回港完成家居检疫之后，自行收集唾液样本化验，并且确诊。另一宗个案的患者曾经去过英国，一直没有病征，同样自行到私人化验所化验。本港首次出现确诊新型肺炎患者需要使用人工肺治疗。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第595宗个案是本港疫情发生以来首位病人使用人工肺，病人之前需要用呼吸机，但是后来情况转差，今日决定使用人工肺协助治疗。何婉霞又说，至今共有25位病人曾经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医管局目前有20多部人工肺，会按病人的情况提供适切支援，相信可以应付需求。本港再多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情况转为危殆，令到现时危殆病人总数增加至15人，当中包括较早前确诊的46岁男警长。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患者昨日情况稳定，今日情况转差，病人气促，含氧量转差，要插喉和使用呼吸机。美国司法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为美国市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授权。声明说，中国电信的业务存在重大和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担心中国电信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控制，认为委员会的授权不符合公众利益。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否认相关指控，并且说一直配合监管机构运作透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电信采取行动，敦促美方尊重市场经济原则，不要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近日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大埔道近福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翠塘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普通道去九龙近住万年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大望仔路回旋处。跟住提翻呢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受到疫情影响啦，港铁系由今日开始调整部分路线嘅服务，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啦，今日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啦，平均亦都会延长1至2分钟。机场快线需要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啦需要暂停服务。港铁咧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服务维持正常。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港大梁卓伟教授， 我哋自己做抗疫，真系要系大家都坐埋一条船，同舟共济，我觉得系好紧要。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文凭试嘅延期咧，当然对于某啲学生嚟讲咧，佢哋都仍然系做紧一个积极备战嘅工作啦，吓划定个时间表咧去温书啦。咁但系咧，亦都根据翻之前学友社咧有一个嘅访问咧，亦都指出咧就系中学文凭试延期咧，系令到啲学生咧佢哋系觉得即系都几大压力嘅吓。咁因为即系佢哋就话疫情咧令到佢哋咧难以集中精神啦，同埋学校进度咧减低嘅，咁变咗即系究竟 預期到底是幾時開考呢？這個相信是學生方面都相當之關注一個情況啦。當然剛才也都跟嶺南大學的協理副校長劉哲鵬談過，即是不單止是學生忐忑，其實大學當局也都相當忐忑，因為我們都要想呢，如果真的有什麼情況之下，究竟他們的收生安排應該是怎樣呢？相信呢這個疫情呢都真的打亂了不少學生的部署的，也都可能呢有一些父母本来已经是想着给他们的仔女去外国升学的嘛。咁亦都另外关注就是，如果真的文凭试真的一再去延期，甚至是不考的时候，咁对于一些本来准备去外国升学的学生，他们的处理又是怎样呢？他们又有什么的后备方案呢？种种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杨女士在这里，杨女士你好。 是陳主持你好。 你好楊女士。 咁我哋剛才就聽到嶺南大學嗰個學者講咗好多嘢啦。咁文憑試嗰度呢，就係我覺得全港嘅學生呢都係一視同仁嘅。你考唔到佢亦都考唔到，係咪先？你話4月24日嗰、那個楊潤雄教育局長話盡可能佢希望喺呢度考。咁我覺得大前提係一定要做好嗰個防疫嗰個工作，確保學生嗰個安全先至為第一位，係咪先？生命係最重要噶嘛。咁我覺得咧，依家咧就除咗要即係準備嗰個文憑試嘅考生之外咧，我哋作為即係教育者同埋家長，都要照顧到呢個考生嗰個心理啊。佢哋壓力真係好大啊，要照顧到，因為依家嗰、那個消息滿天飛，又話咁又話咁，佢哋除咗唔可以專心之外咧，嗰、那個心情就忐忑啊！即係一定係要照顧好嗰個心理嗰個壓力先得。即係家長就除咗要照顧即係學生飲食嗰啲起居飲食之外咧，我覺得要都做好嗰個心理輔導。 係 嗱，你話舒解咗學生嗰個壓力啊嘛，我就係話你只要同啲學生講，你只要做好自己，你平時嗰個努力咧，你係唔會怕考試嘅。應該俾到依啲信心佢哋，唔好話哎呀你温啊，你温書係咪考唔到啊？即係再俾依啲壓力啲學生咧，佢真係會爆煲噶。 明白，多謝曬你啊，楊女士。即係呢段期間點樣支援啲學生咧？其實可能真係好多學校都做緊唔同嘅準備功夫啦。咁不過即係家庭點樣支援，頭先就係楊女士嘅關注嚟嘅。其實講到心理壓力的問題，亦都有一些團體他們認為，如果真的要延後文憑試的時候，就不要見步行步逐次去到延後，而是不如就一次過延後。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他們又覺得，如果你見步行步逐次延後幾個星期，其實那個的情況就會令到學生和家長都是會處於一個高度的不確定的不安和焦慮的狀態。咁倒不如咧，如果你覺得而家真係個情況未明嘅時候，不如你一次過將個文憑試延到去七月啦。咁因為七月咧，一般嘅專家都認為個疫情咧應該可以受控嘅。嗱，你又點睇咧？係唔係一次過，然後壓落一個長啲嘅時間，會係比起逐次去，然后是更加好呢？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啦。但是如果真的文凭试要真的再度延期的，甚至是要有其他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方案可供选择呢？电话旁边请来教育评议会的主席何汉权。何汉权你好。 你好嘅，陈明你好。 嗱，咁相信即系4月24日文凭试都本来就应该开考啦。咁即系话照道理啊吓，应该咧教育局同埋考评局嗰方面咧，应该都下个星期都要有公布啦啩。因为如果唔系，都几问可能个时间。嗱，当然我哋而家唔知啦。但系对于我头先所引述嘅，有啲团体就话，如果你要再延，不如你直接延到去七月啦。咁样仲好啲，就好过你咧，次次咧即系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咁延后。你点睇咧？ 係啦，我其實今日我都喺你哋櫃台嗰度咧講咗我教育評議會嘅睇法嘅。咁其實我哋喺二月嘅時候咧，我哋都提過咧，我哋係二月嘅時候咧提過咧，其實就應該咧係喺五月初嘅時間考咧，係會比較更加好嘅。咁當然咧一路咁發展過嘅落嚟咧，有陣時疫情嘅嘢咧，唔係個個都話即係一定可以預測咁準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日其實今日教育局局長咧都講咗咧，係好大機會咧係響24號開考咁樣。咁我覺得咧呢一個都係好多嘅老師、好多嘅校長，甚至乎都學生咧都係想快啲考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佢今日提出咧就好大機會響4月24號考咧。咁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咁特別係咧就如果係根據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嘅專家顧問嘅意見咧，就話如果響未來嗰段時間係嗰個確診嗰個數字，如果係去到單位數嘅話咧，咁就應該問題唔大嘅。我諗教育局係應該會接納咗佢哋嘅意見，所以佢今日啦，楊局長咧就會講到咧。是有即是说跟返佢嗰个网址里面呢就一心应考咁样啦。咁但我就讲呢就其实两手准备呢其实都系要有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应该就即系都要观察住，特别下个礼拜一个好关键嘅时候啦。咁我哋教评会呢就提出呢就唔係一定延到七月，延到七月咧，亦都太過耐啦。我覺得，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既兼顧疫情亦都係咧，係睇住即係師生啊嗰、那個安全啦、啊。咁我就覺得咧，就應該係可能係要喺下個禮拜，因為下個禮拜疫情就都幾關鍵。如果係真係跌落退單位數字嘅，咁就跟楊潤雄局長所講嘅。就24號就係好大程度上開考咧，就將佢落實啦。我覺得4月24號，咁而呢個係第一方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應該要公布係第三個方案，而呢三個方案咧係一個最終嘅方案嚟噶啦。 點樣做咧？ 中間你嗱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就話係應該係，如果疫情仲係反覆嘅，係去唔到嗰個即係話係 個第三方案係點樣？ 咁就應該係點咧？譬如話係佢應該要有附加說明。第一，咁佢應該延到咧係五月考啊。咁好啦，如果五停咧。都因為你喺個附加說明裏面咧，作為一個俾家長同埋學生咧有一個嘅路線圖啊，咁如果五月係考係冇嘢嘅，咁咪五月考咯。咁如果五月都係有問題咧，就要公布六月考噶啦。咁如果六月咧都係有問題， 即係都係逐個月咁樣去褪發啦。 嗱，就應該一次過宣布，就唔好再等一陣間。所以係，我覺得 一次過公布幾個日期，明白。咁如果真係六月都考唔到咧， 明係啦，六月考到啦。如果七月咧，我形容為咧嗰啲病毒都仲係亂飛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應該要咧係變成咗考四科嘅核心科目。而四科核心科目咧，其他嘅科目咧，可以一個用有效嘅評估工具咧，係評估咗啲成績出嚟嘅。而實上啲有效評估工具係有嘅，譬如話過去嗰三年嘅平時嘅成績啊，同埋嗰個基本能力嗰個嘅指數啊，有嘅教育局有好多啲數字嘅。又譬如話咧，我哋每間學校咧都有一個叫做增值指標嘅，每年都有嘅。嗱，咁加埋呢啲嘅評估工具咧，然後就四科核心科目，然後加埋咧呢啲嘅其他嘅叫做評估嘅科目，咁然後出個成績出嚟，咁一樣咧嗰、那個可信嘅效度啊，都係有嘅。 嗱，不過即係何永權啊，亦都咁樣請教啦。你講嗰個基本能力嘅評估，你係咪講緊 TSA 啊？ 就唔係嗱，唔係應該係咁樣嘅啦，主要係三個嘅。第一個嘅數據咧就係過去嗰三年嘅文憑試嘅成績啦。第二咧就佢有個叫做係基本嘅能力嘅指標嘅。第三咧就話咧我哋學校每年都做嘅，就話咧全港都有嘅，就叫做 value added， 即係話嗰個增值指標。咁都幾喺嗰個科學性嘅數據咧，其實都係可信。 但係你嗰個基本能力指標，你係講緊即係。 嗰一嗰一个学校基本能力， 佢有个四科嘅，佢过去有个四科个能力，即系嗰个嘅佢有佢呢度呢段解释要用嗰、那个比较详细解释嘅节目翻，冇可能有呢度解释到，即系话咧，佢系有一个嘅四科嗰个嘅平时个考咗嘅能力点样啊？咁佢有个数据嘅， 系因为其实佢主要就系即系量度，譬如你啲学生系咪掌握咗某一啲嘅能力噶嘛？嗱，但系呢度咧会唔会有一啲嘅问题啊？嗱，第一，如果增值指标咧，其实就系讲紧嗰间嘅学校咧，过去嗰段时间佢自己即系自己同自己比啊，即系有啲乜嘢嘅能力嘅，即系学生出到嚟嘅能力嘅增长啊嘛。咁但系其实你而家系唔系讲紧成间学校，你主要系讲紧咧，即系个别嘅学生咧嘅一啲嘅表现。咁如果你用一个咁样嘅工具，其实对于某一啲嘅学生嚟讲，佢系咪公平咧？因为有啲学生咧，佢哋咧會用一個咁樣嘅策略噶，就係咧校內史咧，佢哋用一個叫做 hea 嘅心態咧去到應付，就盡地即係去用足嘅能力咧，就係應付咧呢個文憑試。咁所以變咗就係第一，即係校內考試或者校內增值嘅指標係唔係足以去評估到即係啲學生嘅真實嘅能力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淨係睇嗰四科，頭先我哋都同另外嘅一啲嘅大學嘅即係副校长倾过啦，咁你工科嗰啲，譬如举个例，佢要考入工程学院嘅，佢要考入医科嘅，咁我点样净系用你中英数常去评估究竟我收唔收呢个学生呢？可能个差异就系好大嘅，医科可能就要睇佢其他啲生物科啊嗰啲嘅表现嘅，即系唔系净系睇嗰几科嘅，点搞咧？ 或者嗱，你头先所讲嘅咧，就话咧，如果从一个每一个嘅学生去个别个衡量咧，的确系唔可以咧，系即系平衡到每一个学生嘅，呢个事实嚟嘅。咁但系咧，有陈所讲啊嘛，如果你到七月嗰个嘅疫情都系啲病毒都系乱咁飞嘅话咧，咁你必须要有一个决断噶啦嘛，系嘛？咁所以咧，喺呢个决断之下咧，你再加上有四科核心嘅实体考试，咁譬如一个礼拜里边可以搞，即系可以考咗嗰四科啦。咁然後咧，你仲有唔好忘記，你有呢四科擺喺前邊你要考啊！即係話其實過去每一次嘅 DSE 都有啲同學因為種種原因考唔到試噶，咁佢一樣係咁樣評出嚟啫嘛。咁當然你話最好就係你問我依家我同你傾，我都好想四月廿四號係能夠考得到。就算如果四月廿四號考唔到咧，都係五月都要考。如果五月唔考，六月都要考。咁就真係我哋唔怕一萬，最怕萬一啊嘛。正如阿楊潤雄先所嘅，一心應考就兩手準備啊嘛。咁如果去到七月，如果大家設想一下，如果真係嗰個病毒都係亂飛，又要顧及嗰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咁我哋唯有用呢個方法咧，係相對地公平啦。我想用一個例子講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小六升中一嘅公開試好早已經取消咗啦，但係而家小六派去中一都系用即系一个评估，然后跟住咧系有所谓三级嘅学生，而呢一个评估咧都系冇经过公开考试嘅，咁但系基本上咧系可以嗰、那个信度同效度有一定嘅确立性嘅，就会系咁样啊嘛，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反为咧我哋睇到。如果下個禮拜真下個禮拜好重要嘅一個關鍵嘅，如果嗰個嘅確診數字一路下降緊嘅話咧，咁啊楊潤雄局長今日所講嘅四月廿四號就真係應該要效噶啦。 但係小學嗰個嘅排係明白，但係我想問 方就要一個決定方案啦，係。 但係我想問小學嗰個 banding 嘅排位，其實同中學係咪我哋講中六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做類比啊？ 係有唔同嘅，係有唔同嘅。但係我頭先我講咗。咁你如果即係話係即係你都要魚與熊掌嘅問題嘛，咁如果即係喺七月嗰、那個病菌亂飛嘅話，咁你都要有個方案解決。 明白。喂，咁啊，何漢權啊，我想問埋最後一個問題啦。嗱，如果按照你哋所倡議嘅呢個咁嘅後備方案啦，咁啲自修生就完全唔使諗噶咯喎。 即係自修生佢哋又完全喺呢個機制之下就被排除出去，佢哋冇辦法入到大學噶咯，會唔會咧？ 我相信唔會。如果真係用一個嘅評估咧，其實就我哋都請教過嗰啲統計學嘅嗰啲嘅專家學者啊等等。咁你自修生同樣佢都有一套可以去評估嘅工具嘅，不過就響而家係四月啦，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講到即係其實而家最壞嘅打算啫。我哋要有最好嘅準備，就希望冇最壞嘅打算啦。咁我覺得自修生咧，同樣咧，我唔係搞統計㗎啦，但係咧，我相信自修生同樣咧，就其實香港幾可愛嘅，其實都會盡量照顧到每一個嘅學生。如果真係淨考個四科嘅核心科嘅話咧，咁就算你自修生，你都有四科核心科目噶嘛？如果你四科核心科目，你話喂，我今年冇考四科，所以我考個別嘅科目嘅啫，咁樣咁啊過去都有考噶嘛，啱唔啱啊？咁我覺得咧，都係有一個嘅其實教育局佢哋嗰個嘅好多嘅數據嘅，就我所知道嚇咁樣嚇。 好，咁啊，多謝曬你啊，何漢權嘅建議嚇。何漢權咧係教評會嘅主席，電話號碼18731。大家對於啊頭先何漢權嘅建議啊，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我哋傾。 瘟疫、蝗虫、地震、世纪大山火， 地球咁危险，我都系快啲翻外星啦！ 喂，外太空又真系有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带地球嘅观众飞到去另一个太阳系，睇下一个极不寻常嘅发现，了解科学家喺其他行星寻找生命有咩进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早上， 开心日报。 社会福利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黎清文： 我哋人生咧，如果平日都咁畅顺嘅，又唔系咁好玩噶啦，一定系有啲挑战嘅。 冇错。 咁所以其实逆境咧，其实系经常喺我哋身边出现嘅。而家我哋以往顺境时候嗰个做法咧系唔够噶啦。如果我哋用翻以前顺境嗰个咁嘅状况去面对嗰啲，就唔系逆境，搞得掂嘅就唔系逆境啦。咁所以咧，每一个逆境咧都系成长嘅一个挑战。我哋要发挥我哋潜藏嘅能力嘅。我哋而家谂翻以前嘅生活啊，或者系以前唔使戴口罩嘅生活，我哋额外珍惜嘅，系嘛？最紧要我哋要揸住唐太，望住前边行，专注住我哋个目标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吓，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即系海外星学嘅顾问啦，陈思明，陈思明你好。 Hello， 你好，系。 嗱，你哋就不嬲，主要都系帮啲学生咧，就住喺英国星学咧，提供一啲嘅意见噶啦。咁我想问啦，嗱，如果今年咁样嘅情况，香港嘅文凭试佢个开考日期系一再延后嘅，假设佢真系4月24日都未能够考到，可能系甚至要延到去即系6月啊，甚至系7月啊，先至能够开考。其实对于一啲有意去外地星学嘅学生嘅影响会系点样呢？ 其实影响都大，因为英国的高考和 IB 都已经分别宣布了他会用一个叫 calculated grade 的方法，就是他没有公开试了，两个考试都取消了。高考就英国高考就用学校的评分，用老师的标准，IB 就是第三方出来评核了。但他 好处就是人家已经有时间，你政府啊或者学校啊各个的教育的单位都有时间去揣摩點樣去幫學生去評分。咁 DSE 如果一再延後嘅話，你可能如果你就算考得到咧，咁就成績可能出嚟嘅時間會遲過人哋 A level 同 IB 啦。可能佢會而家暫時就話佢7月會出嘅，咁你7月先考，咁你考完出嚟成績可能都8-9月啦。咁可能你以淨係去英國嚟睇啦，英國嘅大學而家就話，其實佢將佢哋嘅有條件取錄啦，取錄咧就變曬做 unconditional offer 噶啦，已經即係無條件取錄啦。咁即係其實佢雖然佢哋一直都係想收海外學生嘅，我哋嘅學費係比人哋差唔多2倍噶。係啊，咁但係佢哋為咗都擔心啊嘛，佢哋要 plan 佢哋嘅 budget 啊等等，咁所以佢哋就好多情況都係將佢哋嘅，尤其是啲熱門學科啊，或者排名比較高嘅大學啊，佢哋啲學位都留翻俾本地先咯。咁你时间上会有个蚀底咯， 即系香港学生到时就如果咁样研发就真系冇乜机噶啦，可能都 你譬如你有啲科可以 occupy 嗰啲叫咩，积极治疗啊， 物理治療啊，嗰啲就難啲再有翻位置出嚟，因為到時其實七八月有個位叫 clearing 嘅，就係、是、你當係一個最後召集咁啦，咁大家就攞翻啲成績同埋去英國正如學位去做個對配對嘅。咁你嗰個位，如果你放榜時間越遲，你個配對嘅機會就要褪後，咁你就啲可能熱門啲科目俾人哋搶咗咯。 陳思明，我唔知道你業界咧又有冇同外地嗰啲嘅大學理解過？如果真係一旦連文憑試都係冇辦法考到嘅時候，咁當然最後即係考評局佢亦都要整一套嘅機制出嚟嘅，因為佢都要應付香港嘅大學嘅收生啊嘛。咁但係如果最後連個文憑試都係冇咗嘅時候，咁外國大學會點樣處理香港嘅學生咧？ 非常好嘅問題。我其實同本地同埋英國嘅大學都溝通過，咁大家。即呢、這個冇人想啊疫情，但係事實上，如果佢可以早少少話 cancel 咧，因為英國一月二月香港一二月已經停課啦，英國係三月中先停課，咁但係人哋可能一個月內已經話俾你聽啊，我哋嘅文憑試會取消，英國嘅試會取消，香港點解一而再再而三去推呢？其中大家覺得嘅原因係因為 DSE 個時間創辦年期比較短啦，咁佢嘅國際認受性就未必真係咁高啦。咁二嚟同埋香港咧，我哋個教育水個水平咧，教育局咧個監管咧，本身都比較fluctuate， 即係譬如你某學校同埋某學校嘅比較， 個水平可能相差比較大 啦，冇錯。跟住同埋我哋一對四十，你其實可唔可以真係好準確咁去評估到學生嘅成績咧？又未必做到。 係。 咁所以萬一真係要 cancel 嘅話咧，其實佢哋就係要有時間去adapt。譬如而家歐美採取嘅做法就係、是，好啦，我哋一早就話停課啦。咁但係，佢由今日開始去到六月仲有一段時間。咁呢段時間可唔可以做 online 嘅 testing 咧？你唔係話你估係攞 A 定 A 噶嘛？你要有好多 data 去 back up 你，要話俾人知你某啲考試或者某啲 test 個 progress 係點樣。咁但係如果 DSE 真係要做取消嘅話，咁佢呢樣嘢就難咗啦，做唔到啦，因為時間已經太短啦。咁。但好彩就係其實我哋得其實數三兩萬嘅考生，咁比同翻歐美地方比，其實係人數比較少，所以其實係 possible 嘅。但你褪得越遲，海外嘅院校就未必可以因應到你嘅改變而遷就你。咁所以我覺得 DSE 如果真係去到七八月先考，或者七八月先嚟 cancel 咧，咁香港政府會可以影響到本地大學嘅收生，可能褪遲啲入學， 但係處理唔到外地大學嘅收生，咁呢個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喂，多謝曬你，陳思明傾到呢度啊。 下晝一般監測站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六，強度高。中國東南部嘅高壓脊正為該區帶嚟乾燥同普遍晴朗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嘅相對濕度喺60%以下。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近日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离郑屋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碧华阁。弥敦道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西贡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油站。咁另外后少少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最后再提提大家啦，港铁受到疫情影响，由今日开始会调整部分路线的服务。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今日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在月台的候车时间平均亦都会延长一至两分钟。机场快线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需要暂停服务。港铁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的服务都是维持正常。 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程长到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中极为辉煌的朝代，但一般教科书只会由唐高祖开国读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平定至到唐代灭亡足足有140年。这段中晚唐时期的历史人物你未必认识很多，但是讲到一班大文豪。 韩愈、柳宗元、白居易。 如雷贯耳。 古今风云人物，中唐文豪。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24，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的夜晚也都有我们一周时事点评，请来两位的传媒人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今晚我们就有胡丽云和叶中文两位。两位好。 你好。 是。 大家好。 胡丽云。首先我想大家都关注，就是政府日前所公布他们会动用1375亿就去作为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的。那也都会在下个礼拜五咧就會向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嗰度咧申請撥款啦。咁當中咧特別可能值得留意嘅咧就係用咗係800億咧，佢哋係叫做話做一個保就業創職位嘅計劃嚟嘅。咁當中咧有一個工資補貼計劃，就係咧以50%嘅工資作為基礎，上限咧最高係每月18,000，咁啊為期半年，即係話咧每位僱員每個月咧可以最高補貼9,000元。首期咧就希望喺今年6月之前能夠發放，預料咧有150萬。位嘅雇员咧能够受惠，咁相关嘅企业咧，佢哋系要承诺唔能够裁员啦。嗱，咁啊，两位即系连日嚟咧听到政府嘅一啲嘅解说，你哋觉得呢个嘅即系呢个嘅叫做保就业计划啊，提供工资补贴呢样嘢，系咪真系直接能够帮到雇员咧？叶新文点睇咧？ 我就觉得呢个计划咧，话就系补贴雇员，但实际上咧，真正受惠的咧係僱主而不是僱員，因為僱員在呢個計劃底下咧，佢嘅薪酬收入咧，佢嘅收入係並冇多到嘅，咁啊減輕咗僱主咧出糧嘅嗰個負擔。咁但係調翻轉講，亦可以話咧呢個係唇齒相依嘅關係啦。如果僱主唔掂，咁佢解僱啊、執笠啊、減薪啊，咁受害嘅都係僱員。咁所以咧個計劃本身咧，都是一個即應該講係受係應該歡迎啊，補貼到俾僱員嗰份工可以穩陣啲。但係呢個裏邊咧，我記得咧就睇到英國咧，我比較喜歡睇波啊。咁球會方面咧，利物浦咁大嘅球會，佢就係曾經咧員工咧佢實請佢減薪，出一半人工俾你，然後嗰半咧叫你攞政府嘅，即係有咁樣嘅事嘅噃。咁其實咧，佢就係個僱主，佢受惠最大喎。佢係走咗呢個空子，去減你嘅薪，然之後叫你攞嗰一半嘅津貼。咁呢個係被批評得好緊要，俾人揭露出嚟。利物浦要公開道歉，同埋撤銷呢個做法。 咁所以呢個裏面呢就係有一個問題。而家呢個計劃係唔分機構同埋公司嘅規模大小嘅，係咪？ 嗯，係冇錯，任何機構都係攞嘅。 虧本、蝕本定係賺錢嘅，係咪？ 係冇錯。 咁即係賺錢大機構呢，嗱，因為尋日已經係有好大機構銀行啦、馬會出嚟話佢哋唔攞咁樣嚇，呢、這個當然好啦，佢唔攞啊，佢即係佢又，但你唔係減，唔好減人薪啦，唔攞。咁、但係譬如講有啲某啲超級市場喺呢一個疫潮裏邊咧，佢哋肯定係。即係個生意係唔優啊！即係比平時做得仲要，即係多、 多咗人買嘢，係 係嘛？買嘢人咁多，咁如果大超市集團式嘅大超市、大呢、這個企業，佢哋並冇話蝕本啊，或者交唔起租啊，或者因為佢哋本身就係大業主啦、當年又唔存在交唔起租啊，咁呢啲問題，咁、你做乜嘢要去幫佢出半份糧俾夥計咧？ 明白呢、這個就涉及咧公平性問題同埋業主問題。頭先都提到另一點咧，係其實而家係幫咗啲僱主，係咪直接能夠幫到僱員，甚至會唔會有啲僱主係用一個減薪嘅方法咧，然之後又攞盡政府嘅補貼咧？嗱，一八七二三一都值得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胡麗雲，唇齒相依係唔係補到啲僱主就真係可以補到僱員咧？你點睇？ 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啦，雇主与雇员之间有一个唇齿相依嘅一个嘅关系，听落去我哋都会觉得系嘅。但事实上，当我哋现实嘅里面去睇翻，譬如特别今次政府由过大家即系只要留意翻由过去社会事件，以至到现在疫情事件，我哋的而且确见到政府佢都系好用心去谂住攞啲钱出嚟嚟到去即系去救翻嗰个嘅经济，但系。大家留意翻就係話到由社會事件至到現在咧，佢似乎依家抌啲錢落嚟都傾向於係俾個僱主，就由個僱主好似叫做滲翻落去俾個僱員，甚或至嘅就係即使係滲落去俾僱員所謂叫做有都好啦，但係僱主永遠獲得到嘅一個嘅政府嘅補助咧，係遠高於一個嘅打工仔。你知道嘅就係話到呢個唇齒相依係咪真係喺現實嘅裡面真係能夠可以？表現到出嚟咧，我好大嘅懷疑，我絕對唔相信。喺第二次呢一個嘅疫情基金嗰個嘅公布咗之後咧，我諗真係各市民去睇傳媒嘅報導，聽你哋嗰個嘅封煙節目，我哋都已經係聽到好多人嚟到去信，有好多人係已經係遺漏咗出嚟嘅。嗰一啲人根本完完全全係接觸唔到有 A。有一啲嘅機會，你個可以受惠到呢個嘅基金。 嗱，呢度亦都係講到咧，到底有冇人啊，仲喺第二輪嘅即係呢個援助之中咧，被遺留咧？不如我哋六點半新聞翻嚟再傾啊！電話號碼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89宗。新增患者之中15人有外游记录，包括8名学生。至于唯一冇外游的个案，患者是28岁男子，任职技工。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他的女朋友上个月18号和20号曾经去过早前酒吧群组的尖沙咀 All Night Long 酒吧，怀疑是酒吧个案的二代传播。新增的其中两宗外游个案，其中一人曾经去过阿姆斯特丹、巴黎和里昂，外游期间有病征，但认为自己已经康复，回港完成家居检疫之后，自行收集唾液样本化验，并且确诊。另一宗个案的患者曾经去过英国，一直没有病征，同样自行到私人化验所化验。本港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情况转为危殆，令到现时危殆病人总数增加至15人，当中包括较早前确诊的46岁男警长。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患者昨日情况稳定，今日情况转差，病人气促、含氧量转差，要插喉和使用呼吸机。 一名市民去年十月坐巴士途中被警方截停，要落车搜身，有女警要求她除去连身裙搜身。女事主陈小姐认为做法不恰当，决定向投诉警察課投诉，并且引用私隐条例申请索取警方当晚拍摄的片段。但是有警员一度口头回复她，因为要遮盖其他人的个人资料，要收取购买软件的费用和警员工资，涉及款项大约5万至10万元。但其后警方书面回复，以片段涉及刑事调查为由，拒绝陈小姐的申请，没有再提及收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当前大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两岸同胞都有感，但是民进党当局却不断攻击抹黑在大陆的台胞台企，攻击抹黑大陆，不断编织谎言，企图在同胞之间制造矛盾和对立。朱凤莲说，目前岛内在应对疫情、回应民众合理要求、解决民众实际困难等的方面，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怎样尽快给滞留湖北台胞早日和家人团聚等，解决有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的问题，才是民进党当局应该投入精力的方向。编织谎言、煽动仇恨，根本煽动仇恨解决不到这些问题，亦都转移不到民众的视线。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港大袁国勇教授， 市民真的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地戴好口罩，尽量将个社交距离拉开。我们如果做好了，那么对香港的影响，尤其是社区，我们的社会影响应该就是最少的。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i, again. 我們一連幾集就是用這個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的英文的一篇 speech， 是分析英式英文有什麼特點，跟我們廣東話是有什麼很不同的地方呢。那我們今天再播多一句給大家聽。 Without a huge national effort to halt the growth of this virus, there will come a moment when no health service in the world could possibly cope.Because there won't be enough ventilators, enough intensive care beds, enough doctors and nurses. 好啦，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讲咧，系英文嘅语调。你留意到头先咧，佢讲到一扎嘅东西 ，OK， 呼吸机啦，呢、这个深切治疗部里面嘅床啦、床位啦、医生啦、护士啦。当我哋讲一个 list， 一个未讲完、未讲完、未讲完嘅时候咧，我通常咧，我个语调咧系唔会俾佢跌落嚟嘅。聽一次頭先佢咩咧 ？There won't be enough ventilators, enough intensive care beds, enough doctors and nurses, enough doctors and nurses。 你聽到個語調係 ventilators, intensive care beds, 一路都喺度 keep 住一個平嘅語調一路去嘅。咁呢個咧通常係未講完一個句子 ，OK， 我想表達咧，我仲未完噶，要繼續聽落去啊。咁咧我就會 keep 住呢個聲調。俾個例子大家，譬如我話我呢個蕭叔叔英式英語一分鐘咧嘅題材咧有好多嘅，我哋又講文法啦，又講發音啦，又講呢個口語啦咁樣。咁我英文點講咧 ？We cover a lot of different topics. We talk about pronunciation, we talk about grammar, we talk about colloquial expressions and a lot of other things. 咁咧，你聽落去咧，之前咧就係、是、pronunciation, grammar, vocabulary 之類的，都係一個咧。是平的语调呢一路去不要被它跌落嚟。如果我呢被它跌咗落嚟呢听落去就好像完咗咁啦。即係比如 pronunciation, grammar, 咁呢听落去就怪怪地。咁留意呢样嘢大家。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UncleSueOn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咧，继续系有叶中敏以及系胡丽云喺度嘅，请翻两位出嚟先。 嗯，喺度。 系嗱，不过咧，同两位继续倾之前咧，其实我想听一听咧一啲听众嘅睇法嘅。咁特别系头先两位提到啦，就系、是、觉得今次呢个补贴咧，其实都主要系保到雇主嘅啫。咁但系唔系真系直接保到雇主，就真系保到雇员咧？呢、这个连带关系系咪真系建立到咧？此其一啦，此其二就系、是。是怎样去确保啲雇主攞咗补贴之后是真的用晒喺啲雇员身上，中间唔会有啲乜嘢嘅其他问题出现咧？此其二啦，而第三样嘢就是今次呢个嘅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系咪依然有啲人系被遗忘咧？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嚟倾下，听听听众袁女士先啦。袁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我啱啱講過嘅，因為本身個公司請咗個僱員咧，其實請咗成年嘅啦。咁我亦都有幫佢出即係工點講啊？出糧啦，亦都有交税啊、填税表嗰啲都會全部有嘅。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嗱，你65歲咧，其實你哋係政府規定咗係65歲唔使供強積金，無論僱主僱員都唔需要供強積金。根本我就 provide 唔到強積金嘅 record 啦，或者係户口啊，我係完全冇得俾到嘅。咁我覺得咁其實呢個僱員係咪即係叫我硬食曬啲人工啦？我話我炒咗佢，請翻一個65歲以下嘅員工。咁但我又記得政府你成日講嘅，又話請人咧係唔應該睇個歲數啊、能力啊各方面嘢啊成啊。咁我覺得佢收咁高嘅人工啦，我覺得啲咁簡單嘅道理咧都會遺忘得到咧，其實係冇可能咯。 袁女士，我想明白，我想請問你你公司係請一啲65歲以上嘅僱員嘅？ 有一個。 是啦吓，咁但系而家由于佢冇供强积金啦，咁所以你就唔知道到底喺呢个情况之下，佢可唔可以即系计埋佢嗰个嘅薪酬 落去？佢个讲说咧，个我睇落去睇嚟睇去咧，佢都好似系我系申请唔到咯，因为佢冇话啊，你可以夹张税譬如话报税嘅 form 上嚟啊，剩啊，咁喂，咁佢都冇话有啲再 further 嘅嘢俾我哋，我唔知点做咯。 明白，好多谢晒袁女士嘅意见啊吓，咁因为其实大家都关注啦。咁究竟譬如用而家呢个方法头先袁女士提到一点，如果有啲真係年长嘅雇员嘅时候，咁佢係唔係都可以证明到佢係请咗嗰个雇员，从而攞到政府嗰一个嘅人头嘅一个补贴呢？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另外呢，头先亦都涉及到另外嘅一个嘅问题㗎。譬如就係话有啲大企业如果佢都去申请嘅时候，会唔会係造成一个唔公平嘅情况呢？咁政府亦都有个说法呢，就是 啲边啲企业咧去到申领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名咧系即系作出一个公布嘅。咁不过即系呢啲靠公布名而去睇下，喂会唔会有啲企业明明佢可能未必真系需要呢一个政府资助，但系佢都去申请嘅时候，咁系咪真系可以构成到一啲嘅监察咧？咁我谂呢个都系大家去关注嘅一个课题嚟嘅。跟住有杜小姐听埋先啊，杜小姐你好， 系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讲咧，点解第二轮咧嗰啲洗衣铺啊、非法铺嗰啲？剪髮嗰啲就冇嘅，因為佢呢個疫症咧，洗衣鋪佢都洗嗰啲酒店啊，嗰啲啲嘢，佢生意已經差咗好多，但係佢都冇份。連剪髮嗰啲啊，啲人咧都少咗出街，都盡量唔去剪髮啊，佢都冇嘅。 明白嚇，即係又係嗰啲都係受影響嘅企業，點解佢又幫唔到咧？ 反而第一輪嗰啲賣菜啊、街市嗰啲或者杂货铺啊、药房嗰啲，佢系呢个疫症仲更加咗佢啲生意上升，但系佢又有百万但系嗰啲我哋呢啲就冇咧 吓。你系开边行生意噶？ 我有朋友系开洗衣铺嘅，我自己亲戚就开剪发铺嘅。 哦，咁呢轮嘅生意都差咗好多啦。 系啊，而家人工都揾唔到啊，冇话交租。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杜女士嘅意见，亦都系关注到呢个被遗忘嘅行业啊！大家仲有啲咩意见同睇法，你打嚟1-7-2-3-1啊！咁啊，胡丽云吓，头先听众都讲咗一啲，你觉得系咪真系漏洞嚟咧吓？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咧，喺今次事件嘅里面咧，令到我觉得系好诧异嘅就系咧，我谂由即系特首连同几位嘅司局长出嚟，到第二日罗志光局长去你哋嗰个嘅千禧年。代嗰个嘅访问嘅时候咧，佢哋都寻常地出现咗一句话，就系话到冇办法系可以照顾到全部人，冇办法话可以滴水不漏嘅。我哋现实个里面，我哋当然都可以理解嘅。但系换句话说，我哋又要细心谂下，其实佢哋都知得到有啲地方佢哋应该可能做得不足，做得唔够嘅。再者，我哋亦都要再谂一谂翻。罗局长，其实佢系喺呢一个嘅社福界里面，真系，我哋都话佢系一个真系完全系一个，即系除咗已经系已退休嘅学者之外，佢真系另外一位嘅教父啦。佢冇可能系唔知得到，即系个社会嗰个嘅运作实情已经系去到一个咩嘅状态，又或者嘅就系话到究竟依家嗰个嘅雇主与雇员之间嗰个关系，究竟系咪真系好仲系佢哋喺理论中嘅里面嗰种啊叫做咁好嘅一个嘅有你冇我，即系咪冇你冇我呢种咁样嘅唇齿相依嘅关系咧？我好大嘅怀疑，单净系讲强积金呢件事，要作为一个嘅证据嚟到去 support 佢个雇主嚟到去帮个雇员嚟到去申请嗰个嘅嗰得个9000蚊嘅一个嘅钱嘅时候咧，就正正显示紧，我真系唔知道佢哋真系咪真系坐喺办公室已经系好耐日子啦。大家都知得到，好早以前已经听咗有一个叫做 flash 族，新兴嘅一个话斜动族，即 系 好多一啲嘅自由工作者， 系 佢自己已经系愿意单身走出嚟到去炒散，佢嘅能力亦都可以系好强，可以譬如做到呢一个嘅节目主持人之外，跟住咧又可以去作诗，跟住咧又或者可以去做到呢一个嘅服装设计，可以做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呢啲新兴嘅 slash 族已经系非常之普遍啦。你话呢一班人？在一个咁样嘅疫情之下，佢可以 fall into 边一个个范畴里面嚟到申请咧？好大嘅怀疑。你叫佢哋话你应该又去申请个强积金喎。简单一句，唔讲佢哋啊，净系讲我哋传媒啊。传媒已经有好多人已经系 lay off 咗出嚟。你哋依家炒散嘅，要去接一个嘅传媒嘅一份散作嚟到去做一个采访报道，几多钱啫？叻极嘅，攞1000蚊啊！叻极啊吓，咁你唔通我攞个1000蚊，我一日我就攞个1000蚊，我叻极当2000蚊，我仲要去自己去供个强积金，唔好同我讲笑啦，唔好讲正话阿袁女士嗰，佢真系好有心啊，佢请咗一个65岁嘅一个嘅长者，佢哋都因为依家个法律 容許他們不需要供強積金的時候，你叫這群人又如何能夠用這些這樣的證據來到去幫自己攞得到他應該有的一個的即是叫做資助補償呢？我很大的懷疑。你說羅志剛不知道嗎？我不相信咯。 嗯， 強積金呢樣嘢係佢自己都有份嚟到去設計出嚟嘅，就唔能夠用呢一個作為一個嘅啊！你一定會有啊！你可以點樣樣嚟到去申報？冇咩？誒，去申請綜援咯、 啊。 喂 ，come on！ 大家都知道香港係一個嘅咩社會嘅啦。 嗯， 大家都知得到嘅就係話到香港人個個真係一個好勤力嘅一個嘅小螞蟻。我諗都聽得唔少嘅聽眾都講嘅就係話到。寧願去做啊，都唔會想去申請攞呢個嘅綜援， 即 使幾老都好。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嘅第二波嘅抗疫防疫基金話到保就業咩、 嗯？ 我覺得完完全全保唔到啊，只不過就係做啲嘢出嚟，嗱、嗯、我做咗噶啦。嗯，但係根本就係天一半地一半，依然有大好大部分人係被遺留，更加突顯咗我哋依家坐喺冷氣室嘅一群嘅官員，其實佢哋真係已經同個社會脱離得好厲害。 明白嗱，頭先提到阿胡麗雲提到啦，即係嗰啲叫做即係自雇人士啦、炒散啦，咁其實而家咧根據政府呢個方案咧，佢哋估計啊呢類咁樣自雇炒散嘅就業人口咧，總數係大概215,000人。就會一筆過咧資助每人7,500元，不過咧佢係需要係有自雇強積金供款嘅先至係，即係講緊呢班人咧先至有資格。至於頭先如果胡麗雲所講嘅，即係冇供強積金嗰班又點樣去資助咧？似乎就暫時喺度咧未有觸及。咁亦都喺度有個節目預告啦，聽朝早嘅8點到9點星期六問責啊，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咧亦都會出席咧，再進一步去解釋佢哋今次呢個第二輪嘅援助計劃啦，咁同埋咧，亦都即係可以有啲執行細節咧，或者大家都可以反映意見嘅。不過我想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就係講一講頭先胡麗雲所講到嘅一個問題。如果而家已經有啲人佢係放緊無薪假噶啦，咁究竟而家呢啲嘅計劃之下，係咪真係幫到佢咧？將個失業綜援嘅申請門檻降低，係咪就真係幫到呢班人咧？1872311，不如轉頭講一講呢一個議題啊！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清肺排毒汤是由东汉医圣张仲景始创的名方，目前列入中国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星期二钱佩卿请崔兆汉博士介绍 清肺排毒羹，这条汤水就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和清热解毒了。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天生不善辞令，最终成为医师。 但是呢，你如果自己一间房对着一个病人的时候呢，我可以口吃严重到呢，我是讲不出嘢的。是那隻来的。所以呢是一个学习的障碍来的。 中医师杨明霞从自身经验讲起，人总要怀抱希望，疫情底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度过。星期六晚8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教学有心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喺同阿胡丽云同埋叶中敏倾之前咧，又再听听听众先啦。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 系你好，有咩睇法？ 系咪轮到我啊？ 系啊，请讲啊。 系主持嘉宾，大家好啊。咁因为咧，我想，因为我哋做个行业咧，系第一轮好最惨嗰轮嚟嘅，我哋系做。有關嗰啲event 即係展覽策劃活動嘅設計同埋影相嗰扎人嚟嘅。咁當然咧，有啲係話會跟公司咧就會好啲啦。但其實喺呢行業裏面咧，其實係好多 freelancer 嘅，即係自由業啦，即係包括可能做設計、影相或者化妝嗰啲咁嘅情況咧。我睇到第二輪嗰度咧，完全係即係冇對自由業呢種嘅呢種職業嗰個支援咯，所以全部都係用工資，因為講真，以我自己嗰個 case 嚟講，我哋好多自由業嗰啲就其實係我自己嚟講咧係會有個 BR 嘅，不過係 方便出單嘅，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呢個話供 NPF 咧根本唔可能，因為我哋又唔會有又唔會有員工，得我哋自己全部 DIY 自己做曬嘅啫嘛。系啊，即系 你哋都冇自己都唔会供 强积金啦。咁你话你 一定唔會有，我哋唔會供咯。因為其實我哋就算做到嚟，即係最多都係為咗份糧。今日你話為咗份糧係幾多咧？一人二啦，即係又係好天斬埋流雨柴嗰啲啦。你突然間可能有一兩個月冇端都唔奇嘅呢啲，所以唔係話一個好恆常嘅。但係喺呢啲喺尤其是做設計界嗰啲咧，係好多係做自由業噶嘛。即係佢呢度做少少，嗰度做少少，咁樣去做嘅啫嘛。佢唔一定係跟公司咁樣咯。 明白。明白。 我哋喺呢个行业嗰度咧，即系其实同第一轮嗰阵时嗰啲咩行业啊，或者旅游业系就一阵死，即刻死咯。 明白。 因为我哋做展览策划嗰啲咧，系基本上你系好需要人流，一冇人流啊，即死噶啦嗰啲嘢。 好。好多謝曬啊，吳先生啊，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根本展覽業啦，其實之前都有出嚟講過嘅一啲譬如做推廣啊等等行業啦，都話咧其實近排因為依啲所有嘅展覽都取消曬啊嘛，咁佢哋背後亦都牽涉到好多人嘅，譬如幫佢哋去起嗰一個嘅即係叫做展覽嘅假嘅人士啦，一啲廣告設計嘅人士啦等等，咁佢哋有啲咧亦都係用一個即係散工嘅形式啊，或者头先啊胡丽云所形容嘅，即系自由身嘅形式咧，去接唔同嘅工作。咁但系似乎喺而家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呢班人就未能够受惠咧？特别系当佢哋系完全冇一个供强积金嘅记录嘅时候，点样帮到佢咧？听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黄女士， 系我想讲下咧，因为我脚痛。即系冇工强积金成啦，我使咗廿几年噶啦。 哦， 嗯， 即系你系做洗碗嘅，你系冇工强积金，雇主都冇帮你工强积金嘅。 冇。哦，冇。咁咧，佢咁我就做 part time， 做咗成年啦。 系。 跟住你依家又话又得补，即系我一分钱都冇，使。即系使咗廿几年啦。 即系你系兼职雇员嚟嘅。 系唔系？我即系到做呢间做几日，嗰间做几日咁样咯。 明白，即系又系一个炒散咁样嘅情况啦吓。多谢你啊，黄女士。头先啊，黄女士，我谂亦都讲到另外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嗰啲叫零散工啊。咁呢个就可能同头先啊胡丽云所讲嗰班咧有少少嘅分别，因为胡丽云头先讲嗰班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嘅即系学历啊或者各方面嘅技能上嘅竞争力都比较强嘅，但系头先啊。黄女士讲嘅嗰班咧，就系可能系佢个教育嘅水平比较即系冇咁高，而不嬲咧系做紧一啲零散工嘅工作嘅。咁啊，听埋廖生先啦，廖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系本身我就做饮食嘅，做酒楼嘅， 系 啦。咁呢个疫情嚟讲咧，我谂都叫做首当其冲啦，系啦，做饮食。咁就係我自己本身咧，覺得政府而家呢個政策咧，可以咁講係對我哋普通打工仔嚟講咧，係叫做係唔係冇幫助咯，叫做係幫助係好間接，好間接咯，係啦。 點解呢？ 嗱，咁你一間公司啦，咁佢開門做生意嘅，咁佢係咪開得門嘅？咁佢本身預咗有嗰啲夥計喺度啦。咁如果佢而家生意少咗，譬如我哋而家公司咁計啦，一間好大型嘅某上市公司啦，咁就咁佢冇乜生意嘅，佢咪用少咗伙計啊？用少咗伙計，其他我哋有啲拍檔有啲同事咧，甚至乎包括我自己咧，都會放緊無薪假，或者清咗以前啲舊假咁樣。咁你係咯，你話對於佢而家政府話俾每個人9000元嘅最高嘅咁。即係我覺得就冇乜意思咯，無薪假嘅蝕底嘅係本身係打工仔，我哋普陀大眾嘅員工。咁你而家俾僱主，咁你覺得我自己感受唔到係有幫助咯。 想請問多一樣嘢，廖先生，你放無薪假放咗幾耐，同埋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係放幾多日無薪假？ 嗱，咁計嘅，我就依、這個疫情啦，對翻轉頭啊，3個月啦，就直接影響咁計啊嚇。咁二月份我自己放咗一个礼拜无薪假， 系 无薪假， 系 甚至乎讲得离谱啲就系我本身有全假都好啦，公司系唔清我啲全假住，都要求我放一个礼拜无薪假， 明白，因为呢个系嗰个成本嘅考虑啦。多谢晒你啊，廖先生。咁但系我谂咧，头先啊，好似阿廖先生咁样咧，即系要放无薪假嘅打工仔咧，都的而且确唔少噶。咁喺今次呢、這个即系政府推出第二轮嘅纾困计划之下，佢哋系咪真系帮到手咧？亦都有工会嘅人士咧，再三提出，你系应该要成立一啲即系临时嘅，譬如系失业援助金啊，而唔系靠综援咧嗰个支援网嘅。嗱，点睇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啊？7231啦，但系叶中文，你又点睇呢个课题咧？失业援助金系咪其实应该系一个选择咧？ 我谂喺而家咁情况下咧，要设立新嘅一个机制，失业援助金咧，恐怕又系一个远水难救近火嘅问题啦。边有咁快搞得到出嚟啊？搞得嚟都疫情都过啦，所以失业援助金呢件事咧系应该做，但系咧。就不是现在这个范围了，这个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紧他推出的这个防疫基金这个做法呢，有什么漏洞啊，有什么怎样补救。那我想刚才大家那些听众多位先生女士讲的都是实情的。其实香港这个就业市场是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受雇的这个，或者是被这个自雇的模式的。剛才講嗰位講展覽業啊，固然之係啦。咁演藝界其實呢、這個以至於我就係比較喜歡睇大戲啊、戲曲啊。粵劇行業亦都係一個好特殊嘅行業嚟嘅。好多係嗰啲即係叫做係你哋大家一路講叫做炒散，即係有埋班，有班起班啦。咁佢有得做，佢就埋嚟、今日喺你個班，下一台咧戲咧，佢又去咗第二個戲班。即係佢根本冇強積金户口，冇一個固定嘅僱主嘅。咁呢班人咧冇大戲做，冇戲做咗成，我諗冇九個月都半年啦。邊度有做戲咧？咁呢班人當然呢個行業政府係有補貼佢哋而家，即係按你譬如話我本來有一台戲五日，而家做唔到，政府係按嗰個台期咧係補助翻嗰個戲班嘅。但呢個中間咧又係一個問題。即是班主他收到那些钱、大老官他收了订，大老官你订了他，那你现在又不准我就没有收入、大老官那些讲的是几万元一晚、最普通都20000多一晚、那些他有一个合约或者有一个机制是保到他，但很大量那些农夫牧师啊，所谓即係做梅香啊，做妹仔啊，做兵啊，嗰啲佢未必有一個合約保障。咁嗰啲冇公開，真係就手停口停。咁、又冇強積金户口，僱主又唔係話特登唔幫佢都好啦，佢都冇辦法幫佢報，點報啫？咁所以真係有一大班人咧係被遺留。政府估計呢個200000呢啲人咧，我話呢個數字係遠遠係低嘅，400000都唔止。即係呢種各式各樣嘅自雇嘅呢、這個。雇员，咁想要必须有一个机制咧，系俾呢班人去申请，即系佢可以用自己一个睇下用一个乜嘢证明，用一个个人嘅身份去申请。 明白，系啊，头先啊叶中文所讲嘅情况咧，唔单止系戏班啦，近来大家都有留意嘅一啲系靠譬如教班为生嘅一啲嘅体育教练啊等等咧，佢哋未必有向总会登记，又或者佢系游泳教练咧，喺而家嘅计划之下咧，佢哋亦都未必能够帮到即系有资助，但系咧过去几个月佢哋又手停口停咗一段时间啦。嗱，7点翻嚟再倾呢个议题啊。 小时不合止下令娱乐场所、大学同补习学校、运动场所、剧院、展览场地等等，听日起暂停营业。居酒屋等餐厅的营业时间缩短至到朝五晚八，晚上7点之后不能够提供酒精饮品。东京成田机场公司宣布，由于疫情导致航班数目大幅减少，星期日起关闭其中一条跑道。外资院之士话，院内不明感染源头个案增加，决定自行颁布紧急状态。京都府知事和京都市市长亦都表示，当地疫情严峻，要求中央政府颁布紧急状态。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你交咗电费未啊？ 听日先到期，使乜咁急啊？ 咁电话费呢？ 我记得都未到期嘅。 你样样都搞到咁问，迟早都要交，早啲唔得嘅咩？ 有样嘢早咗噶啦，我一早就登记咗做选民。如果想喺今年立法会选举之中投票，记得要喺5月2号或之前登记。喂，话时话，你登记咗未先？ 我上网登记咗啦，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嗰、那个选民登记我问你答游戏，有礼物送，仲有好多关于选举嘅资讯添。乜我冇话俾你听咩？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鹌鹑解语，最是一年春好处。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有人自小爱苏轼，喜欢佢嘅柔情似水，却有豪迈奔放嘅性格，而佢描绘景色。既可情景交融，又能令人心醉。鹌鹑解语，微雨如酥，有如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国画，道尽早春的无味。对鹌认识不多，只知种类繁多，体型细小，但歌声嘹亮悦耳，令人听而忘忧。名字同样是鹌，而又能抚慰人的心灵，是夜鹰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知名的英国护理先驱。每当夜阑人静，就是他提着灯笼走到病房照顾克里米亚战争中受伤的英兵的时候，他为了因痛楚而不能入睡、残缺而不能执笔的病人，以他优雅的笔迹书写出日满爱意和怀念的家书。这个无疑是不幸士兵的慰藉，黑夜中的天使。可惜这位天使那阵时染上了由受感染的动物而传播的布鲁氏菌病，令他下半生长时间卧在病床。家传户晓的自然是南丁格尔的爱心和坚毅，但是他影响更深远的是他吸取了战争的时候改善军方医院卫生的经验，回国后提出了改革医疗服务的方案。为此英女王维多利亚亲自接见南丁格尔，并高度评价他坚毅的性格和无私的服务精神。时值南丁格尔的200年冥寿，又是冠状病毒疫情弥漫全球之际，深深感受到白衣天使的高尚情操，古今中外如一，愿普天下的医护人员共勉，加油。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也请来我们两位的传媒人胡丽云和叶中文继续跟我们点评一周时事先。刚才两位我们就谈到究竟香港是否需要设立一个失业援助金，胡丽云你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 其實我覺得是需要的，因為我們見得到現在那個的近燒到埋身的個問題，就是說到那個的失業率是現在是有向上升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趨勢嘛。而同時間裡面香港政府亦都是最緊張的一樣是什麼呢，就是講緊這個的那個的經濟的發展嘛。所以引致到其實話及到要能夠有一個的經濟能夠可以發展得到向前繼續滾動緊的時候，自必然就需要有這樣的人力資源令到可以去即係去做得到的。佢只要成立一個的簡單的一個的失業援助金，就能夠可以令到至低限度一群依家即係活在水深火熱，或者係即係個心裏面憂心重重嘅一班嘅打工仔，佢哋都能夠可以有一個嘅部分嘅錢嚟到可以解決到佢嘅生活上面嘅一個嘅最基本上面嘅一個嘅救急事，同時間嘅裏面佢都能夠可以有一個嘅能力去到處再去睇下邊笪地方可以有工做。你一日即係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亦都係令到個政府，佢真係如果佢真係有心，佢嗱我相信佢有心嘅，但佢做啲嘢就係做到真係有一啲天一半地一半咁樣嘅狀態嘅時候咧，咁倒不如就將呢一個甩漏咗嘅嗰個地一半嘅一個東西嘅時候咧，就能夠可以利用呢一種啱咁嘅模式嚟到可以即係所謂嘅保留實惠，去幫助緊一班之前就已經係被逼減人工、被逼放無薪假、被炒嘅一群人，可以透過呢個嘅失業援助金，先係得到一個薪金一個保障。第二嘅就係話嘅到，如果政府真係驚啊，我哋香港政府最叻噶嘛，話驚養懶人啊嘛，呢一樣嘢我係唔認同嘅。但係公民論點，我姑且用住呢個字眼嘅事先。呢一群人，如果佢真係申領呢一個咁嘅臨時性嘅一個失業援助金嘅時候，咪同時間咪又有另外一個嘅名冊咯，記錄佢哋個名字咯，睇下邊笪地方，即係我哋個勞工處嗰度經常性話有啲工話要去請人啊嘛，就再做一個配對咯。咁能夠可以既一方面去解決呢一班人嗰個嘅燃眉之急，另外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到有一啲工又冇人做，有啲工又揾唔到人做呢啲咁樣嘅情況，咁能夠可以兩邊可以即係補得到咯。 好嗱，另外咧喺今次嘅呢個即係1300多億嘅方案之中啦，亦都包括咗咧交通費用方面嘅，主要就係兩部分啦。第一個就係港鐵咧會由七月起咧係減低佢哋嘅車費咧係20%，即係收八折，咁啊為期半年嘅。咁港鐵咧就預計咧個收入損失咧大概係16億，咁實際嘅金額咧就取決喺嗰6個月內嘅實際乘客量，而政府咧就會承擔咧實際總收入損失嘅一半，上限咧就係8億元，咁剩翻嗰啲收入咧嘅損失咧就係由港鐵自行承擔啦。嗱，根據有啲嘅傳媒報道啦，咁亦都係引述消息人士啦，就係話咧呢啲係屬於一次過嘅措施，相信咧小股東咧係唔會反對嘅。嗱，咁啊可能亦都會有啲人問，咁點解即係港鐵做一個嘅車費嘅八折，政府是要幫手一半呢？第二個呢也都涉及到交通的問題呢，就是交通補貼的門檻會由400元呢就會減到去呢是每月即是200元的，咁亦都是為期半年的，在交通費上幫到啲市民。兩位你哋又點睇呢一個咁嘅方案呢？當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哋又點睇呢？都係打嚟18731同我哋傾下嘅。葉中敏，政府又幫手承擔港鐵減車費，你点睇 呢条数？我都唔识点计。咁啊，政府又系地铁嘅最大嘅股东，系嘛？咁政府嘅钱又系公帑，公帑咪又系市民交，即系市民嘅钱。即系所以呢啲咁嘅数要认真要计咧，睇下嗰个层次系点样去理解啊。咁但系无论如何咧，表面嚟讲咧，起码暂时呢半年，如果话地铁车费八折咁，俾少两成，咁我谂好多乘客市民咧都系觉得，即系又系一定系欢迎嘅，都系受惠嘅。咁但系条数最终地铁嘅服务，地铁嘅始终咁每年咁高嘅呢个利润吓，佢赚唔赚钱嘅？咁所謂回饋乘客啊、回饋市民啊，同埋嗰個可加可減嘅票價機制啊， 咁即係市民總嘅印象咧，對地鐵咧，即係叫做係有時都真係幾又愛又恨嘅。啊，因為佢無疑係梗係最快最方便啦。咁、但係咧，亦都覺得咧，佢係呢個賺錢或者利潤咧，同服務咧係有啲唔係咁成比例。咁、今次喺疫情裏面咧，即係當然地鐵亦都，我相信佢嘅乘客數字都下降咗啦、因為少咗翻出外嚇。咁、但係即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八折票價由政府俾一半咁。咁老實講句，如果係再簡單啲，你咪九折票價咁，你地鐵承擔曬九折票價咁。即係如果而家好似轉好多個彎咁樣做一件事，嗰、那個實際嘅效果咧，那個市民其實未一樣係政府公帑嚟嘅。咁、或者簡單直接啲，再市民係更加清晰一啲咯。 嗯，好吓，阿胡丽云，你又点睇？ 我谂即系正如好似叶大姐咁所讲嘅，就系话到呢个咪又系真系左手交右手嘅钱嘅问题。只不过就喺呢件事嘅里面，我哋又再次见得到就系、是，即系政府系好清楚地去展示紧，就系话到佢拥有嘅资产系有啲咩嘢咧？港铁咪就其中一个嘅资产啦。引致到嘅就系话到佢要做嘢啊嘛，佢咪就系用诶、我而家袋里面有嘅东西，我咪就系攞揞晒佢出嚟，我就喺呢啲嘢我做咗。嗱，唔好话我冇做到啊！我有做噶，只不过大家又见得到佢做嘅嘢究竟系做得系咪真系做好嗰件事，定抑或做咗嗰件事咯？喺呢一个嘅港铁呢件事件嘅里面，即系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真系，我都失笑啊！真系，大家都知得到港铁其实真系佢系嗰个嘅服务质素越嚟越下滑啦。而呢个沙中线嗰个嘅问题，直情系离晒大谱，完全政府都冇去严正嚟对追究嘅问题嘅时候，依家用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嗰、那个即系20% off 嘅即系八折嘅一个嘅咁嘅票价，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可能系冇错，即时系好似有啲受惠嘅，但我相信香港人佢注重嘅就系话到。是究竟即係你個問責嘅問題嘛？你港鐵你賺咗咁多嘅利潤，你自己一次過你自己食曬，我相信佢絕對有咁嘅能力。但呢個唔係一個真係能夠可以真真正正幫得到市民大眾嘅一個嘅方法咯。再者，淨係港鐵點解唔講埋呢一個嘅巴士啊、船啊，即係其他等等嘅嘢咧？即係呢個。哎呀，真系救命！ 即系点解公共交通工具之中就只系得港铁先至可以有政府去支援佢哋，令到佢哋能够八折收车费。咁其他嘅公共交通嘅事业咧，点解又唔帮咧？吓， 呢个又系即系都系翻翻去讲一句，边个同佢 friend 嘅，边个系佢嘅袋里面嗰啲其中一粒糖嘅时候，咁咪就攞晒呢啲出嚟咯。其他嗰啲就真系佢。唔能夠可以喺一下子咁危急嘅時候，佢即刻可以諗得到、做得到或者係聯絡得到嘅一個問題咯。 係嗱，講到咧共度時間呢一樣嘢啦，咁大家都仲記得咧，即係以前當香港逆境嘅時候咧，即係譬如金融海嘯啊等等嗰啲咧，沙士嗰啲咧，其實亦都曾經係有問責官員咧係減薪嘅。咁其實過去嗰個星期咧，關於問責官員係咪應該要減薪呢樣嘢咧，坊間都有好多嘅討論，社會都有好多嘅討論，咁甚至都有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喺度出埋聲添。嗱，咁啊喺今個星期政府公布紓困措施嘅時候咧，亦都同時宣布佢本人會連同咧特區政府嘅三名司長啦、13名嘅政策局長啦，同埋特首辦主任咧係減薪一成，為期一年，以示問責團隊咧喺疫情之下願意同市民共度時艱。而行政會議嘅成员咧，随后亦都系发出声明啦。行政会议嘅非官守成员亦都会跟随咧减薪一成。咁预计两个加埋咧，即系政府同行会加埋一齐啦。有啲媒介就同佢计过，大概系940万左右啦，即系一年大概节省嘅公帑。嗱，咁啊，两位即系点睇？政府而家系公布呢个特首同埋问责官员减薪嘅呢个决定咧，会唔会？ 會係遲咗一啲咧？而另外仲有一點咧，係值得大家討論嘅。咁啊，立法會議員係唔係又應該要跟隨去做減薪嘅動作咧？有啲立法會嘅議員咧就話，即係都唔介意嘅，冇所謂。咁但係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就話，就算即係我唔係減，咁但係我就會用翻嗰個薪酬咧喺社區嗰度增加服務咯。兩位點睇咧？嗱，當然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都要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下啦。時機嘅問題，葉中文點睇？ 咁我睇即係特首開手咁樣問責官員減薪咧，喺呢一個情勢下咧，應該講係一定係不得不為之嘅啦。你即係再唔減薪咧，係即係實在係講唔過去。咁呢個裏邊咧係其實牽涉有到兩三個因素，包括就係佢哋本來嘅薪酬嚇。這個是如果據傳媒說都不是全球最高，都是數一數二高、啊、另外就牽涉到對那個施政、啊、當然市民的看法，所以呢、這個減薪10%、然後一年為期一年，在市民的直接的反應呢，我了解呢就是每個人的反應大部分都是早就是說早就應該減，就是應該減，而且呢是減得少、 嗯、 因為沒有人說減得多，都是說他們減得少、嗯、因為外國呢有些政府呢是兩成、啊、三成、啊嗯、我們附近的一些鄰近地區國家政府、啊嗯、這樣在作為這麼高薪的特區政府，還有他的施政包括這個這一年來的一些表現，在市民心目中呢對政府的施政效率和那個功能呢是很多不滿意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減薪一成呢，對於這個正面的作用、啊、即是所謂、上下一心啊、凝聚共識啊、團結抗疫啊，即是在正面效益上呢，我覺得呢就不起到太大沒什麼作用的。不過呢，即是稍為市民呢都會覺得呢即是調氣或者是順少少啦，即政府都減下薪、嗯、即是它能夠起到的這個正面作用呢、嗯、不過就是說等市民消少消啖氣、啊、你班人都減下啦，你這麼高薪你又這樣做事，那就是一個這樣的效果咯。 立法會議員呢，你又覺得使不使跟著減？ 立法會呢它在個性質上呢它是有不同的，是不是它不是那個政權架構嘛，它不入那個架構裏面，佢可以講佢有相當部分呢個仲有民選添，咁呢個立法會議員咧，就喺機制上咧就唔可以話一刀切，政府減，行政會議減，立法會必然跟住減。呢、這個機制上咧，佢係有空間嘅。咁、 嗯、 但係作為就頭先講嘅，從民心啊、道義上啊、這個承擔上，你立法會亦都市民意見好大嘅喎，好多嘢。你嗰個財務委員會到而家都未開到會選到主席，有好多嘢成日開會就得個嘈字，又唔解決問題嘅。咁你如果依然係喺呢個疫情咁困難嘅時候，啊會又唔使開，開會又冇效率，但係又照樣攞咁多嘅薪津。咁當然立法會議員咧，佢有議員辦事處啊，佢又養住一班人嘅。咁嗰個情況又減唔減呢？你減咗佢議員嘅薪酬津貼，咁佢係咪又減佢嘅嗰啲助理啊、議員助理啊、大班嗰啲跟住嘅嗰啲人呢？所以呢個問題呢就係、是、應該可以大家要研究要討論、 嗯。 但無論如何呢，我諗作為立法會議員，你既然成日批評政府咁多嘢，你自己都應該反攻自問，喺呢個疫情底下。嗯，議員是應該要減薪的，但你不應該去減下面或者不要減下面的員工咯。 好，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什麼看法呢？打來跟我們談一下。那也補充一點，特首就說呢，這個減薪的決定呢是在他們進入去討論這個第二輪的一些紓困計劃的時候已經出現，不是一個時候增加的項目來的。有黃女士，黃女士你怎麼看？ 我覺得林鄭減得少咯。 減得少，點解？ 梗係啦，但佢已經加咗10%，唔止10%嘅啦。佢已經加咗，然後先再減翻，即係其實就等於加少少咯，唔係冇加到咯。 嗯， 即係佢已經加咗薪嘅啦嘛，然後再減翻10%，有乜用啊？仲有就係人哋學頭先話齋，外國已經好多人咧減到20%至30%嘅，而佢做嘢咁不濟話咧， 佢最少都要減 20-39%。仲有就係、是、由疫情開始，佢應該將佢份量捐出去俾防疫基金，一直直到疫情完為止。因為最大嘅錯誤係佢嘅，佢由口罩加漲價冇控制，口罩供應冇辦法搞掂，封關唔肯做，而佢又要拉埋人哋落水。佢嗱3B11局應該減，首長級好似啲咩咩張建宗啊，咩羅志光呢啲咧，陪佢一齊啊，一樣啊，應該仲有啊鄭若華啊，德中債啊，應該捐曬啲錢出嚟做嘢啊，因為佢哋根本就冇幫到社會。仲有我想講一樣嘢，阿葉忠敏咧對政府好寬容，講啲説話永遠都寬容到不得了嘅。 系咁啊！你又觉 系私下嘅官员咧，就唔需要陪政府啦，减薪嗰啲嘢。 明白吓，主要系主要官员，多谢你啊，黄女士。咁亦都补充啦，政府就解释咧，佢哋之前啊，即系政治委任嘅官员咧，有一个薪酬嘅调整咧，呢个系根据每年嘅机制而去。做嘅嚇，咁係按照一個通脹嘅機制，去按即係消費物價指數咧而作出調整嘅。咁啊，胡麗雲，你又點睇咧？ 我諗正話嗰一位嘅聽眾都已經好清楚地表達緊市民嘅心聲。我亦都會好覺得嘅就係話到，究竟即係政依家官員佢個減薪嗰一成嗰個意義係有幾多？同時間裏面我哋。话要去减薪嘅时候，我哋要问一问翻，究竟佢依家斗嗰500多万，即系如果我哋讲紧特首咁样，年薪500多万，究竟佢依家个所有嘅由过去到现在佢嗰个嘅表现，系咪值有去攞得到咁样样嘅数目呢？呢个系成为我哋即系广大嘅市民需要嚟到去同佢评分嘅。而呢一笔钱咧，其实咧。当然对佢哋嚟讲咧，冇大意义嘅，因为即系可能坦白一句，佢都可能即系。使都唔会使到咁样，但呢笔钱翻落去嚟到市民大众嗰方面咧，就有意义啦。咁点解唔可以将呢啲钱真系正接，就系俾翻落去受惠于市民咧？所有嘅市民其实都系嗰一班嘅纳税人，钱就应该俾翻落去纳税人。呢笔钱就唔系话佢哋应该系可以自己去独有。至于你讲及到个议员嗰方面咧，我觉得要， 立法会议员都要， 冇错。我觉得哪管你是一个的乜派别的都好，你们都要，因为真的你都是攞紧公帑。如果我讲紧攞紧公帑这个作为机制的时候呢，请原谅我真的好记得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养了一些很奇形怪状的一些的社会福利机构里面一些的巨型巨兽的总干事。佢哋嗰个年薪简直系多到，哇！你听完你都觉得，咦？点解做一个我哋称之为一个嘅道德情操要好高，要有一个嘅，即系公平意识，亦都系要好强嘅一个嘅工种，即系呢一啲嘅社工呢一啲嘅工种嘅时候，点解佢嗰个年薪系可以几百万，但系真唔知道做紧乜？可能佢真系好忙，我哋唔识啫。但我觉得这一群人呢，他年薪几百万的攞紧公帑的这一群人呢，其实要他们同市民共度时间攞返啲钱出嚟买返你这个嗱摆喺嗰个咩失业援助基金嗰度啊，成立一个咁嘅基金嚟到去援助返一班失业嘅一群人。我觉得是非常之合情合理。 即是其实主要是讲一些受资助机构的高层人士啦。实际上呢，其实这几天大家都有留意的，即是有一些机构啊，譬如旅发局啊或者是机管局啊等等呢，他们的高层也都说是有一个即是减薪的安排，或者是不拿浮动薪金的安排的。听埋谢生啊，谢生你好。 喂，大家好。 是有什么看 法？是关于立法局议员那些呢，就應該減人工啦，係嘛？即係喺過去呢一年咧，頭先嗰個咩大姐佢講得啱啦。過去呢一年，即係佢哋做咗啲咩出嚟咧？係嘛？開會就搞到亂曬，就咩都做唔到，咩都通過唔到，搞到而家民不聊生。啊！呢啲我哋就香港市民反映出嚟嘅心聲嘅啫。 咁你要求佢哋減薪，唔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共度時間，而係因為你對佢哋工作不滿而覺得需要減薪， 係咪啊？全世界都減緊啦，係咪啊？有乜你哋有乜理由你啲立法局議員減？我唔理你係黃店又好，藍店又好，係嘛？起碼都減，即係做咗個姿態出嚟先啦，係咪啊？ 吓、啊，明白。好多谢晒谢先生咧，就有呢个意见嘅。咁当然即系唔同派别嘅立法会议员咧，都各有表态啦吓。正如头先咁讲啦，有啲咧就话愿意减，有啲咧就话可能都系用嚟咧支援翻即系某一类型嘅店铺，而有啲就话咧会系喺社区嘅服务上面咧系回馈翻俾市民嘅。嗱，七点半新闻报道之后，继续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89宗。新增患者中15人有外游记录，唯一冇外游嘅个案，患者系28岁男子，任职技工。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佢嘅女友上个月18号同埋20号曾经到早前酒吧群组嘅尖沙咀 All Night Long 酒吧，怀疑系酒吧群组嘅二代传播。咁至于早前确诊嘅46岁男警长，目前需要使用呼吸机。另外一名患者情况转差，需要使用人工肺，属疫情开始以嚟首名使用人工肺嘅病人。医管局表示，今日再多16名嘅确诊患者康复出院，留院嘅患者中有15人危殆，9人严重，其余637人情况稳定。本港再多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情况转为危殆，令现时危殆病人增至15人，包括一名46岁男警长。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患者寻日情况稳定，今日转差，要插喉同使用呼吸机。在例行记者会上，记者多次追问警长为什么情况转差和用药安排。何婉霞解释，当局公布疫情和数字时，希望社会整体知道疫情，但要尊重个别病人私隐，不详细评论个别个案。他又说，一般而言，病人如果65岁以上、肥胖或本身有慢性疾病，例如肺病、严重糖尿、血压高或者心脏病，较大机会情况转差，但没有回应这名警长是否有慢性病。一年四日的复活节假期今日展开，不少市民外出活动，到商场食肆进食以及踩单车等等。有市民说想趁假期出外放松一下，但会做足个人防护措施。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市民松懈而聚集，万一有隐性病毒传播，可能会造成多人感染，呼吁市民要继续小心。医学会副会长郑志文说，本港疫情仍未消退，假如不采取社交距离的措施，有机会无法导致传播链，亦都担心影响防疫措施成效。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狄志远的团队表示，预计4月底至到5月中会向资助小学校长会提供110万个中童口罩。团队 Social Mask 监成员黄俊郎表示，口罩在香港制造，早前已经检定为欧盟第一级的验证。每个售价3元，希望重新希望能够为复课作出协助，并非为了赚钱。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早前已经公开要求局方协助，因为狄志远之前有与教育界合作，对他的团队比较有信心，考虑过质量和价钱问题之后作出决定，购买过程亦都跟足程序。教育局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早前收到小学学界反映采购儿童口罩时遇到极大困难，局方致力提供协助，包括联系学校议会同本港生产儿童口罩的机构，让双方直接洽商。教育局没有参与双方往后的合作讨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中大沈祖尧教授， 各位 Dirty Team 嘅同事，手足，当疫情过去之后，康复者嘅喜悦同埋眼泪会成为你一生美好嘅回忆。 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家书，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晚上的7:35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亦都呢电话旁边请来两位传媒人胡丽云和叶中敏，继续和我们点评一周时事的。两位好。 嗯，大家好。 讲一讲上个星期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就发了一份的新闻稿，就指出呢香港电台的英文节目 The Pulse 啦，脉搏啦，是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时候呢的关注，就话呢认为该集节目中的表达有违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咁喺今个星期呢，商经局局长邱腾华出席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的时候呢，亦都被议员呢再三问及到呢个问题。咁佢喺呢个即係会议之后呢，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亦都指出呢就係话喺一啲节目的处理上面呢，商经局呢係认为是香港电台是有违一个中国的原则。他说这个不是指节目里面的个别镜头或是提问，而是整个节目，因为一个节目是需要经过策划制作才播出的。而广播处长梁家荣在会议上面回应议员有关节目提问的时候，就重申就说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可以违反香港电台一直恪守。两位点睇邱腾华嘅呢一个回应？你哋觉得系咪已经系解释清楚，即系究竟点解会认为The Pulse 嘅节目系有违反呢、這个一个中国嘅原则咧？吓，叶中文点睇呢件事？ 我就对嗰个节目嘅当时我冇亲耳听到嘅，咁、样，但系咧嗰个访问本身咧，照计系访问世卫嘅。一个负责 助理总干事，系 叫咩啊？助理总干 吓，佢系助理总干事，系 总干事嚟嘅。 助理总干事， 助理总干事咁样，因为呢个访问咧，我谂事前梗系要沟通过啦。可能问嘅范围、问嘅问题咧，系应该明确系呢个疫症啊，呢一次嘅全球防疫嘅问题嘅。咁我觉得即喺呢个问嘅过程里边咧，提咗呢个问题出嚟，台湾嘅呢个问题咧，首先咧就有啲偏离咗嗰个疫情啊。因为这个台湾的所谓会籍问题呢，明显就不是一个今次这个防疫里面的，即是不是一个病，不是一个卫生的问题嘛。它牵涉到有政治问题，这个大家都不需要被隐瞒啦，它本身是个政治问题，咁即是就是所讲的一个中国的问题。咁在这个访问里面呢，提这个问题出来呢，首先就是有些離咗題，咁、到底話如果照阿邱騰華局長所講嘅，個節目本身係經過策劃或者係經過呢、這個事前有冇即係所謂，我就唔清楚呢一點，即係記者嘅提問係有冇經過事前嘅擬定，有上頭有冇係未有討論，定抑或係記者係即興嘅，佢一講到嗰度佢提出嚇咁、樣係唔係台灣咁仲好啊咁之類咧，即到底乜嘢一個過程咧？我哋做一般聽眾咧就唔知道，咁但係咧即聽落咧呢、這個後來呢、這個有啲方面反應大咧，亦都唔係冇道理，因為呢個訪問本身本來問緊衞生問題，咁突然間出咗個政治問題，所以以致對方都當時係唔識答。因为这个我相信个会籍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呢都不是那位官员所能够回答。所以这件事呢是令到邱腾华他作为 主管部门的局长呢，他梗是受到有批评的啦，他就讲了这个意见。但是我觉得他的意见呢都是 不清楚的，你不如就是直接说这个提问就是不对，即是你问紧人哋一个卫生防疫嘅访问里边，你夹杂咗一个政治问题落去，咁呢个咧系即使作为一般采访嘅标准咧，都系有偏你离晒题嘅。咁所以成件事咧，我谂应该讲系仲会有下文咯，唔会即系就咁样讲咗。咁点咧？系咪啊？同埋对应要嗰个问题系点样出嚟嘅咧？咁佢系有责任去问一下咯。 嗯，吓，胡丽云，你觉得邱腾华局长嘅解说啊，清晰未咧？ 首先第一，阿邱腾华嘅解说咧，我感觉到唔清晰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到，即系根据翻就系佢喺翻呢个立法会嘅里面嚟到去回应所有嘅一啲嘅议员嘅提问嘅时候咧，佢强调翻就系佢觉得。我觉得呢个用一个个人嘅一个嘅观感嚟到去作出一个嘅决一个嘅决定嘅时候咧，系一个嘅非常之危险嘅一个嘅动作。我谂即系正常嘅香港人一听完我咁样讲嘅时候咧，冇一个人会系否定嘅，因为。用一個人的自我的一個觀感來作一個決定的時候，這個某程度上面，即我們經常性說的就是說最害怕就是一個人治的一個狀態，而不是說根據有一個既定的規則，哪個規則哪個地方是錯誤，哪個地方是有這個違反的時候來作出一個決定，完全是偏離了這件事。而引致到他就說到邱騰華在那個立法會裡面去回應議員那個質詢的時候，他用他個人的角度來到去作出一個決斷的時候，這個是令到人感覺到非常之恐懼。更恐懼的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記，邱騰華曾經出任過政府新聞處，他在政府新聞處裡面雖然不是很長的日子，但都在裡面留過一段時間。按道理，你就算你沒有說去用個心好像我們這樣做了幾十年的一班人那種的認識情況都好，你都應該是明白到新聞界的個運作會是怎樣。如果講及到就在今次這個台灣事件裡面，它整個主體根本是講的疫情。坦白一句，大家真的不要忘記整個疫情裡面，我們一定是看所有的地方，而不會說看一個的叫國家主權這件事。那麼多個國家來對比較，哪管你是地方又好國家又好，都會是講緊多少個確診多少個死了等等的事。台灣在我們東南亞這個地域的裡面來講，它確實某程度上面好像偏低的。你說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如果他們真的有一個這樣的能力，是可以去 contain 得到一個這樣的病毒的一个传播的时候，作为 WHO 一个管理，即是叫做监察整个全球的一个的公共卫生的一个组织的时候，他是有个责任要来到去知的。他真的有个责任来到去知的。那管你是听了之后你觉得哇完全是呃人的又好，又或者听完之后呢觉得就是废的做不到的，都好，他都应该要去知道。而另外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到，台灣以前係曾經係 WHO 嘅一個嘅觀察員嚟嘅，佢嘅觀察員嚟嘅，佢係有咁樣樣嘅過去有個咁樣樣嘅身份嘅 track record 喺度嘅。咁點解唔能夠喺一個咁叫做細空夾惡嘅一個嘅病毒喺全球散播嘅時候，唔可以去了解多少少咧？記者的提問，坦白一句，做了幾十年的記者更加會很明白。你在個叫疫情這個的主題裡面來到去做一個的專題來到去報導的時候，你一定要給你的市民大眾、你的讀者、你的聽眾要知得到現在哪些地方叫做好東西，我們要去吸取那個的經驗。既然有一個好東西的時候，好了，好自然啦，因為真係台灣真係唔係依家唔係真係 WHO 嘅一個嘅會籍嘅。問下佢因為過去曾經有過一個嘅觀察員嘅一個嘅身份噶嘛，問下佢有咩唔得啊？再者，大家都好清楚，如果市民大眾有留意香港傳媒 的直播的一些的新闻记者会的时候，我们都经常性会去测试我们的政府的官员，他对于一些的原则，他对于譬如23条的立法，对于这个的普选特首，这些等等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的一些的提问，经常性都会是旁敲侧击的咯。 嗯， 这个我相信邱腾华不是做记者，但是在那么久的日子里面，他没理由不识这些东西的，是吧？ 嗯， 他自己都被人问过很多次咯。 嗯，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一个去测试紧那个的被访者，你的原则又没有说有一些的动摇 whatever 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哇金庭如天大罪的一个的问题呢？我觉得我拗头，我真的拗爆头啊。 嗯， 不过这件事件里面真是要亦都某程度上要多谢他，如果不是在这个的事件的发生，我想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哇，原来政界里面已经成全了原来他想做下任特首。即我唔，虽然佢系否认咗啦，咁但系即系好多样嘢就真系令到人会觉得，点解突然之间爆出一个咁茶杯里的风波件事件出嚟嘅咧？可能真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咯。 嗱，咁啊，当然即系我哋好多嘢就冇办法去做一啲嘅猜度啦。不过补充一下啦，其实台湾咧曾经系以观察员身份咧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嘅。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俾我哋讲另一个议题，就系限聚令嘅执法啦。有一啲嘅即系捉棋嘅人士咧，就系因为话违反咗限聚令咧而被票控。咁大家点睇过去嗰段时间限聚令嘅执法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倾倾噶。 主要嘅咧，我哋话系最长嘅预备，最短嘅任务。 佢两度去武汉接济留港人。 因为呢一个任务同我哋之前咧去海外救援咧有个好明显嘅分别。今次咧就嗰啲人咧，其实表面上都系健康嘅。 佢系急症科顾问医生蔡振兴。 我哋做急症啊嘛，所有科里边最急嗰啲嘢，我哋就摆喺我哋嗰度做咯。喺呢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做得好辛苦咧，即系一句好少嘅可能问候咧，对我哋嚟讲就好大嘅鼓励。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救。日的足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欧丁玉前辈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同学友嘅合作咧？ 唔好啩 ，Michael 哥啊，咁不如讲下你最中意嘅慧娴边只碟咧？ 唔好啦，好唔好啊？ 咁讲 HiFi 碟都得啩？ 都系唔好咧。 咁我哋好难做噶噃。 唉，你哋误会咗啦。我系话唔好而家讲住，喺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守下流程，到时再慢慢讲啦，好唔好啊？ 多谢 Michael 哥。爱是永恒，当所 爱。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继续请翻咧胡丽云同埋叶中敏出嚟咧，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限聚令执法嘅一啲嘅观察噶。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观察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下。限聚令咧，自从喺3月底生效之后咧，咁其实咧都陆陆续续有一啲嘅执法个案嘅，包括咧系有一啲即系叫长者啦，即系喺即系屋邨下低嗰度咧去捉棋嘅时候咧就因为违 違反咗限聚令而被票控啦。咁另外咧，亦都陸續有一啲，譬如係幫襯酒吧嘅人士咧，亦都係被票控嘅。咁嗱，大家點睇？即係過去嗰一段時間限聚令嘅執法嘅問題，係咪做到一個嘅阻嚇作用咧？咁另外一樣，亦都係同限聚令相關嘅，就係立法會嘅議員啦，陳淑莊咧，佢較早之前咧就去咗一間嘅酒吧，聯同佢哋黨友上面咧就做咗一個嘅聚會，佢哋就話咧，其實係因為依個酒吧嘅禁令咧嘅生效之前咧，而喺嗰度聚集係商討事件嘅。咁佢就話即係重申咧，當晚係由於政府新規例即將實施，就以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咧出席公務會議，話當時咧酒吧已經下咗半閘，並且張貼上咧私人嘅字句。咁但係有其他嘅即係官員咧就指出啦，食衞局嘅局長咧陳肇始啦就話係事件咧已經交由警方搜證，目前咧正係調查之中，而亦都強調咧限聚令係冇豁免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外嘅行為嘅。好啦，兩位點睇今次呢一個事件咧？胡麗雲點睇？ 我咁呢一個咧就係等於咧就係上一次即係同你哋嘅節目嚟到去講緊，就係話到特首佢突然之間話落呢一個嘅酒吧嘅嗰個限聚令嘅時候咧，都有講過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一直以嚟，逢真有立法要去修正又好，緊急去立法又點都好，我哋都見唔到我哋嘅律政司司長又或者佢嘅人係出席當中嚟到去講解修訂嘅法例裡面嘅細則，裡面嘅一啲嘅重要嘅一啲嘅關鍵詞。如果大家仲記得當日即係特首去講話呢一個嘅限聚令嘅時候咧，就只係講緊就話都係四個人啊，呢啲咁嘅嘢嘅啫。但係其實當我哋再睇翻相關嘅條文嘅時候，甚至唔係咁，我應該咁講。如果唔係陳淑莊呢件事件，律政司司長唔走出嚟喺一個鏡頭面前去講，話嗰啲咁嘅組織個 owner 個地方嘅擁有者參與者佢哋都係要有一個嘅罪責嘅時候咧，我諗到今時今日冇人會知得到。唔好講話嗰一班嘅法律界平民老百姓有幾多個人會走嚟特登走去政府嗰個嘅新聞網嗰度睇相關嗰個嘅限聚令嗰啲法例嚟去睇我敢相信十個裡面冇一個你睇完你先知道所以第一就係話到逢親呢啲咁重要嘅一啲嘅法定上面嘅修改或即係等等嘅嘢嘅時候我真係拜託啦律政司點都一定要有個人動喺前面佢要走出嚟就係清楚地去解說究竟個法例裡面係點樣而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到係啦依家陳淑莊佢個事件出現咗啦都全世界就好似話到佢好似犯法咁樣喂，大佬，我哋又睇翻個法例啊！個法例裡面其實第一俾咗有一啲嘅人，話就有一個豁免。第二樣嘢，就算話真係話要告你，佢都有一啲嘅免責嘅條款，係喺個法例裡面提供咗出嚟嘅。雖然我睇完之後，我都睇得唔係咁明佢個中文想講乜嘢嘢，但我明知喂。我正話唔小心 delete 咗個英文，我睇唔到英文。但佢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佢因為有一個叫做豁免群聚，係嗰、那個嘅嗰個 appendix 嘅， 係附表一嚇。 佢嗰個嘅第12項嗰度咧，我冇 delete 到見到。佢話佢第十二項，佢話為傳揚有助於預防同埋控制指明嘅疾病嘅資訊或者技巧。如果我哋想睇翻呢几个呢、這个第十二项，佢里面所讲嘅嘢，陈淑庄佢走出嚟讲，佢话因为呢一个嘅限聚令影响紧嗰个酒吧，跟住要同一班嘅业界嚟有讲紧呢一个嘅限聚令对佢哋嗰个嘅影响等等等等嘅嘢，呢、這个系讲紧就系嗰个嘅病毒，嗰、那个嘅传播嗰个影响性。我点睇我都睇唔明，点解佢唔系？fall into 呢個可以 exempted 嘅一個嘅群聚咧，但係似乎就好似律政司淨係講又係講一啲唔講一啲、哦，大家就聽完就咁樣一啲嘅官員講完之後咧，就大家一窩蜂咁啊追咗佢，係啊，就係、是、犯罪，所以引致到就係都係翻落去市民大眾，今時今日我哋真係要學懂一樣嘢嘅就係話到。 官員佢講完嗰啲嘢，係話俾你聽有件咁嘅事，請你再做功課，自己上去政府新聞網嗰度，或者係用揾翻一個嘅可信嘅一個嘅官方網站，揾翻相關嘅資料，你睇翻清楚，然之後你自己再去評定，究竟依家出嚟表達意見嘅任何人都好，所講嘅嘢。是不是全部的事实？ 补充一下，陈淑庄呢他就说他那时为什么会在酒吧人士入面即是跟几十人去聚集呢，就是商议政府最新的抗疫规定的。咁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呢头先即是胡立云提到就说即是他是不是应该要出来多些解说呢，咁在立法会的会议上面呢都有议员呢是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李慧琼就说喂似乎过去呢市民都看不到呢律政司经常站在公众面前作出解说，譬如好像限聚令这样执行上面有很多困难，希望听到律政司或者他代表在公众面前解说。郑若骅就回应说相关的解说其实是整个政府决定哪个人出来做解说，我们是非常愿意配合的。他也说如果政府认为安排上某一些解说由某人做较为适当，律政司会跟从，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律政司或其本人绝对愿意作出相关解说。他亦都指出在个条例的之中有三个情况或者会触犯法例，第一就是参加公众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第二就是组织这一类聚集，第三就是明知而提供场所供人聚集，这个就是他在会后的一个补充。不如听听听众电话先，继续跟叶中敏和胡丽云谈。有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喂你好。 是有什么看法？ 是我简单地讲一句啦，譬如说那天呢围住喺度睇捉棋嗰啲咧，如果五个人咧，我相信佢哋只可以告一个嘅啫。捉棋嗰两个就唔告得嘅，因为佢冇执法权，亦都冇司法权，佢唔可以赶佢走，唔通同佢打交啊？咁围埋去嗰第一个围埋去，第二个围埋去，只可以做控方证人。第三个围埋去，即系加埋五个啦，只可以告一个，就系第五个嗰、那个。第三、第四系做控方证人，头嗰捉棋嗰两个根本就唔告得。佢唔可以趕佢走噶嘛？佢埋嚟，我要走啊！我冇理由去避佢噶。 即系庄先生，你又觉得即系其实佢哋都系佢哋捉棋，咁人哋围埋，咁其实佢又冇可能叫佢走噶嘛？因为佢系即系啲人系自己咁样聚集晒，咁佢冇理由就话佢违反咗限聚令。即系阿庄先生就呢个解说。 咁你头嗰两个围埋去咧，佢都冇多到噶，冇五个喎。是第三个围埋去嗰个先系，咁你咪第三、第四围埋去嗰个做控方证，个都嗰个第三个围埋去，即系凑够五个嗰个。 明白好。吓，呢个系庄先生嘅意见同埋睇法啦。咁叶中敏，你又点睇咧？即系庄先生嗰个推论，佢都系以普通嘅观察去推论嘅。你点睇咧？ 捉棋嗰件嘢咧，就佢嗰个地方本身好似系当时系围封咗，系咪？喺呢个四个人嗰个聚会限聚令之前咧，有啲公众地方系已经封咗，咁呢个另一个问题啦。咁啊，头先讲到陈淑庄嗰件事咧，我就留意到。这两晚呢都有类似的酒吧是被这个即是去违反这个限聚令，有几十人一二十人，有些还多些在酒吧里面呢继续是饮酒聚集。咁结果呢警方都是差不多全部十几廿人都发了这个告票嘅，咁即系话咧，喺限聚令即系酒吧停业之后咧，系确实系存在咧，有人系即系继续系喺酒吧里边聚集，吓、啊，即系饮唔饮酒呢个已经唔系问题啦，系聚集喺酒吧。咁、所以如果睇呢两日，最少我睇到有两宗系都系。告 都唔單止噶，佢哋除咗係亦都有係違反禁酒吧令啦，亦都咧係有違反限聚令，咁啊有成六啊幾人都係被發出呢個告票。 係啊，六啊幾人添，係啊，仲有酒吧限 八號嗰晚 啊，係啊。咁即係話呢個現象咧，即係有啲可能覺得啊，酒吧喺樓上啊，或者我一班熟客聚集。唔係打開門做生意啊，咁樣我都得啊，咁即係證明咧問題係有咯。咁酒吧嘅營業，咁所以陳淑莊嗰件事咧，佢就喺嗰個界線，即係限聚令 颁布之前实施之前少少发生。咁啊，嗰、 佢系喺即系酒针对酒吧嘅禁令啊，即系生效之前发生嘅，系啦。 点生效前发生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佢有冇觸犯法例本身呢？呢、這個係即係再要睇嗰個法啦，呢個法例啦。咁但係本身有一點，佢事後好快佢強調佢係立法會議員，我喺嗰度公務，我係開會係公幹。呢一點咧，佢即係頭先阿胡麗雲都有講，有啲人點樣理解嗰個條例，佢本身就理解錯咗啦。即係立法會議員嗰個公幹咧、公務咧，係限於立法會範圍。這個會議廳大樓範圍裏面的出了去社會呢，你不可以說、現在限聚令，現在酒吧停業、我是議員，我公幹、我公務，我在這裡開會是不行的。 好多謝葉宗敏，也都麻煩胡麗雲，拜拜。